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呢是2023年8月14号农历的6月28号星期一，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啦。不知道大家而家做緊乜嘢呢？食緊早餐定係换緊衫呢？定係刷緊牙？唔紧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会喺6点钟嘅时候陪住大家起身返工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新的星期又开始了，我们继续一起好好学习怎样爱自己。爱自己好像很老土一样，但是都要时不时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足够地爱自己呢？真正开始爱自己可能会睡得越来越早啦，亦都可能越来越喜欢锻炼自己的身体啦，希望有好的身体，又或者是不再纠结和焦虑一些不应该再烦恼的事情，令自己有健康的心灵。生活是自己的，我们生活不是要活给人家看，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的感受放到去最顶。无论想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就去吃就去穿，就算是一个靓女都可以喜欢吃豆腐火腩饭的。学识好好地去善待自己，开开心心过每一日，享受人生每一个瞬间。有时候还要学识放弃一些盲目的执着，将个专注放返喺自己度，提升自己，不断令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然后通过自己嘅努力过一啲你想要嘅生活。我哋今日一齐加油努力啊！ 战胜一切。 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咧都会比较多，以及咧系有狂风雷暴。而日间短暂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回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咧就会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嘅。而本周后期咧嘅天气就会渐渐不稳定啦。相信咧每个女士啊，每个女仔，每个月咧都要面对一啲生理期嘅困扰嘅。无论乜嘢天气，佢都系会嚟嘅。而在中学生的阶段，相信都有不少人遇到一些不便和阻碍。前几天就有个报道，就说有个机构举办了一个专为女学生而设的女性议题解决方案计划，是什么来的呢？这个计划的活动就包括了为期4个月的工作坊，以及是安排学生在商界义工导师指导之下去设计现在社会关注的女性议题的解决方案。即是要做一些计划书啊，设计一些 app 啊，一些程式出来的。咁呢个活动咧就吸引咗100名嘅女学生，一共咧有20对伍参赛。咁其中一对咧就系嚟自中学嘅女同学嘅团体，佢哋咧就得到季军嘅。咁佢哋嘅程式系咩嚟嘅咧？佢哋嘅设计嘅程式咧系可以协助用户啊，即系当我哋去登记咗成为一个用户嘅时候，安装咗呢个程式之后咧，去按我哋嘅需要嚟到去拣一啲合适嘅卫生巾。佢会利用呢一个人工智能 AI 嘅技术解答我哋有关生理期嘅问题啦，以及系会同我哋比较一啲唔同嘅卫生产品，仲会咧去俾用户去发表一啲有关卫生产品啊，甚至是生理期的意见。其实有了这个程式，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时候呢、在成长的阶段，有时候青春期嘛，有时候爸爸妈妈都未必呢怎样去教识青春期的女仔怎样去选择合适的自己的生理用品。但是有了这个程式之后呢，就可以更加方便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尴尬了。咁另外仲有一个团体咧，佢就话透过咧去呢个方案啊，佢就去设计咗呢一个程式，就系俾用户去上载佢哋嘅体态照片，即系上传一张全身相，可能前又影一张，后又影一张，然之后左右都影一张上传上去嘅。咁影咗全身相上传上去之后，又做啲乜嘢呢？原来佢会咧入边嘅 AI 就会同我哋分析，去分析我哋嘅体态啊，有冇啲乜嘢表征或者成因，即系例如驼背咁样，可能 AI 咧就会帮我哋揾到，你驼背、哦。之后如果你有问题嘅话，假设驼背，佢呢个 AI 咧仲会协助帮你揾出驼背嘅成因添。然后仲有呢个注册医生提供相关嘅建议。如果个别嘅用户嘅体态问题更加严重嘅话咧，仲会有一啲专属嘅课程添。呢两个嘅设计咧，我都觉得好好、啊。有咗呢啲程式之后咧，唔单止可以方便咗我哋了解到自己嘅身体状况，仲可以知道咧点样令自己变得更加好、啊。睇完呢篇新闻咧，除咗觉得科技帮到我哋好多之余咧，我更加觉得 香港的新一代好有创意，好有头脑，好叻啊！ 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唔知道一棵植物带到俾你啲乜嘢咧？可能系一棵小生命嘅诞生，定系还是冇啊？佢帮我吸下二氧化碳嘅咋？但是对一班长者来讲，一棵的植物可能是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拉近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本地就有一间机构在过去一年联同了园艺导师、艺术家、职业治疗师、社工和一些义工团体，举办了超过92场的农务和艺术活动。做啲乜嘢嘅咧？就系同一班长者一齐去体验，将植物、厨余转化为一啲素材同埋艺术作品，实践一啲可持续发展嘅绿色生活。好似会喺木材上面用厨余嚟到去画画啊，用植物整成干花、压花等等。我见到他们的相都很有创意，很漂亮，甚至乎你会看到之后，蛤，老人家整的？不觉得。原来很多老人家对于艺术和一些园艺都非常有兴趣的。 除了艺术的元素之外，他们都加入了一些农务的活动，亦都会不定时地去邀请不同人士来到去参加种植活动，好像是老友记的家人和朋友，还有社区上面的一些义工，当中还有中学生。咁举办呢啲活动，其实个目的系啲乜嘢呢？点解要同啲老友记一齐去种下花啊，种下水果咁样呢？点样可以透过植物去拉近老友记同埋屋企人，甚至乎系呢个社区嘅关系呢？原来就系可以多一个话题俾长者。多一个话题俾老友记，可以同身边嘅人去倾下，最近啲花开成点啊？最近结咗啲乜嘢果实啊？同屋企人多咗个话题，可以点样去打理下花花草草？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成日都话同屋企人好似冇嘢讲冇嘢讲咁样，但係其实呢，只要我哋愿意去花啲心思去諗下，究竟会唔会有一啲话题可以同屋企嘅老友记呀，甚至係社会上面唔同人士去打开话题嘅话呢，其实就有一个途径去令到你哋嘅关系可以更加拉近啦。如果你屋企都可以种下啲小盆栽嘅话，建议大家今日都可以买棵小盆栽，然后翻屋企同屋企人一齐去种植，唔系净系你自己去种植，系要一齐嚟到去种植，做唔做得到呢？ 独立无敌。 总是过动情，谁能有无需心境意境，不竟为爱有过反击。遗忘过孤寂，平时很出击，先有见识。谈情的价值，无情有经历，临场好镇定，临场见本性。谈情的价值，遗忘过孤寂，谁曾变孤寂，单身作孤娘使寂。 这首歌是陈慧琳的《谈情的价值》，我们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听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今日起为香港西九龙站往返深圳福田站的高铁乘客推出灵活行，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之外，搭车当日可以额外免费改票三次。西九高铁站票务大堂已经张贴宣传海报，并且设立询问站。港铁职员下午在站内为传媒示范改票的过程。售票机的轻触式屏幕已经加入灵活行按键，整个改票过程大约一分钟。乘客可以在原本车次开出之前45分钟至开车之后一个钟内直接使用灵活行，免费改搭同日车次最多三次。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要求迅速提高國家的導彈生產能力，以更好地滿足前線和導彈部隊的需求。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在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視察生產戰略導彈、火箭發射器和其他軍事武器的工廠期間，提出加強導彈生產能力的要求。金正恩在今個月初亦都曾經到主要軍火工廠進行實地指導。南韓和美國計劃今個月稍後時間舉行年度的月之自由之盾演習，北韓譴責這次演習是為入侵北韓的預演。伊朗南部法爾斯省切拉子市著名旅遊景點燈王之墓發生槍襲事件，造成至少一個人死亡，八個人受傷。當地傳媒最初報導槍擊造成四個人死亡，但是其後修訂死傷數字，而伊斯蘭革命衛隊一個指揮官亦都向國營電視台證實襲擊中有一個人死亡。這個指揮官又說，一個恐怖分子在進入燈王之墓的大宅之後就開槍，但是無奈之後就被捕。燈王之墓是一座墓葬和清真寺，是什葉派教徒的聖地，去年十月下旬亦都曾經遭到襲擊，造成十幾人死亡，大約30人受傷。兩個涉案的男子上個月8日被當局公開執行絞刑，同案另外3被告被判處監禁5至25年。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巡逻舰向一艘驶往乌克兰伊兹梅尔港的货船进行开火警告。 俄罗斯国防部话，俄方军舰在黑海西南部海域发现一艘悬挂柏劳国旗的货船，并且要求货船停船，以检查船上面有没有违送，是有没有运送违禁品。但是货船船长没有作出回应，所以俄军使用自动武器对货船进行开火警告，迫使货船停船。检查人员随后乘搭直升机登船，在完成检查之后，货船继续驶往伊兹梅尔港。俄罗斯拒绝延长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之后，以海上人道主义走廊已经关闭为由，由上个月20号起，将经黑海前往乌克兰港口的所有船舶视为潜在军用货物承运的船只，又将黑海国际水域西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海域列为临时航行警戒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之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你好啊，我是第五台节目有你同行的主持人侯伟新，感恩每位愿意在大气电波同我倾心事的听众，希望未来继续有你同行。香港电台祝你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光绪皇帝 Take 11 Action。 母后就嚟60大寿，朕好忙噶，李鸿章你快啲退下啦。 Good take 喎。 想知道李鸿章点样坚持洋务运动，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九龙真光中学的广播剧《不屈不挠的李鸿章》。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而家咧系8月14号6:36嘅早上啊，早晨啊 ，Vicky。 早晨，船仔，早晨。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一齐倾下一样嘢，就系一样好奇怪嘅嘢啦。嗱，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去呢一个酒店咧？ 系。 咁大家都会去旅行去酒店噶嘛？ 冇错。有一啲而家即系前排疫情咧，都会有 staycation 嗰啲咧，香港人都会咧去喺香港都会拣啲酒店，可能系靓啲嘅，甚至有啲主题乐园嘅酒店咧嚟到去玩翻几日咁样嘅，系咪？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哋去酒店嘅时候咧，会唔会话拎走一啲嘢咧？ 拎走一啲嘢啊？ 例如咧，嗱，当然啦，呢个就唔系几好嘅示范嚟嘅。有啲旅客系会唔知道酒店嘅规矩啦，嗰阵时，咁有啲新闻出咗就话啊，可能佢哋会唔知情嘅情况下拎走咗一啲茶杯啊，又或者系毛巾啊， 呢啲都会拎走。嗱，我自己有阵时咧，譬如用过嗰支牙刷咧。 我就会拎走啦。点解呢、哦、因为支牙刷有用㗎嘛，你用过可能几日或者甚至乎一日，然后就抌呢好似好浪费。咁、嗯、所以呢如果我用嘅话呢，其实用咗嘅话我都会带返屋企，可能返屋企擦鞋呀、啊、擦其他嘢咁样囉。 擦鞋呀、 啊。对呀、啊、因为牙刷可以擦鞋㗎。 你又啱。对呀、啊。所以今日讲嘅嘢呢亦都係话俾大家听、嗯、有啲嘢呢其实又唔需要驚嘅，係可以攞走嘅。 咩嚟嘅呢？ 咁第一样嘢呢 係咪所有酒店先？大部分 幾乎啦。咁呢个呢就係一个美国嘅酒店前经理嘅人一个分享咁样。咁、嗯、第一样嘢你可以攞走呢，就係、是、好似 Vicky 你剛才讲嗰啲啦，一啲洗漱嘅用品、 嗯、 例如咩呢？牙刷啦，护发素啦，洗头水、番碱呢啲。 係 点解？因为佢开封过。 咁、嗯、佢都唔会再循环再用㗎啦，係咪呀？ 开封过就系啦，有时番碱咧都系会嘅、 嗯， 有啲工厂系会话将啲即系当佢回收晒酒店嘅所有番碱之后咧，佢就会拎翻去啦。咁、 嗯、 之后咧就将佢烧到，拎走啲可能毛发咁样，咁一堆番碱用咗佢再变翻条咁样。咁、 嗯嗯嗯、 但系啲人咧睇完就觉得，睇完个过程之后我唔想用， 担心系咪？ 系啦、嗯，但反而就话啦，你其实你攞走一啲所谓嘅用过嘅护发素，因为佢哋嗰啲系樽装噶嘛、 嗯， 其实。好唔环保，因为佢哋会抌嘅。咁、 嗯、 我嗰阵时咧都好中意攞噶， 系 我都几乎每一次去完旅行都会攞走嘅。 跟住就之后再用翻屋企， 系啊，因为你始终有时有啲去到一啲咩 Airbnb 啊， 系 又或者去一啲旅馆咧、宾馆咁样啦，佢哋系冇呢啲咁样嘅嘢提供噶嘛。咁、呢个时候你拎自己嘅细樽装出去咧，哇，劲好用、啊， 尤其是方便好多。 尤其是嗰阵时去宿营啊。宿营嗰啲都系冇噶嘛，咁我就哇好开心啦，其他人就问我攞啦咁样，而且又方便咧，呢个就系其中一样我会攞嘅嘢。咁、 嗯、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嗱，大家估唔到嘅，你会唔会食酒店嘅自助餐啊？ 一时时咯，睇佢包唔包咯，系咪啊？ 咁如果包嗱，我当系咁啊，你包咗啦，咁 包啊，包咗就梗系食啦。 咁如果包咗，然后嗰一日咧，可能你先生唔舒服，咁、就叫你啊，你自己一个落去食啦，咁样，咁点啊？ 咁点啊？咁我自己落去食。 吓、啊，你唔谂住攞翻啲食物俾你老公噶？ 攞嘢食。啊、可能如果佢话肚饿，我就攞个包咁咯，冇理由攞晒蛋炒蛋啊，然后煙肉啊，全部攞翻晒去噶嘛。 你会唔会拎翻去嘅时候觉得尴尬啊？ 拎翻咁我又应该唔会、啊，都系个包啫、 哦。OK， 你系一个即系大胆，所谓大胆啲嘅，因为咧真系有好多人觉得好似偷嘢咁样， 哦、 即系自己好似偷偷地攞翻啲嘢翻去，其实系包噶嘛。咁所以咧，第二样嘢话，其实你可以拎走咧，就系自助餐嘅嘢食啦。 哦，唔係，或者可能我之前咧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又未必係住酒店，可能係住嗰啲 hostel 啊。咁、hostel 有啲咧都會包早餐噶嘛。 啊，係啊。 咁但係咧，因為我多數都係我早起身先嘅，咁我先生未起身喎，咁我多數都話哦好啊，咁我搽塊麵包拎上去俾你咯，咁樣紙碟拎上攞住一塊麵包咁樣俾佢咯。咁可能 hostel 就 free 啲，冇咁尷尬係咪啊？ 係，但其實 大家都好，大家個個都會咁做嘅，因為。 其实酒店都应该是咯，佢、甚至话其实酒店咧真系唔介意你拎走几个生果啊，拎走几只蛋啊，即系呢啲都唔介意嘅。最、反而咧，你甚至可以同个酒店职员讲：，哇，我想拎走呢啲嘢翻去俾我个仔食，可唔可以帮我拎啊拎？ 系， 佢反而会俾啲更好嘅 service 你。 吓，咁好噶？ 因为始终佢哋觉得冇乜问题啦，可能你剩咗嘅自助餐嘢食，佢都系会抌嘅。咁、所以如果你 系，如果唔食又浪费嗬？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下次话。啊，都想試一下即係拎走一啲嘢食，或者拎走一啲嘢咧，即係嗰啲譬如嗰啲番鹼，唔緊要噶，拎走啦，is OK， 冇問題噶。 才能不倒，背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终生跌下去难道更加好？求同情求安抚，自在洒经吐露，不自救余年不保。你也聪明，该早点找到出口，纵有仇必报，人是直追生命何惧独舞。曾误解装作软弱，对方不忍杀伤，但是我见识过，明明曾热恋的可这样狠。在这种时代，也许不再有责任，能完全挨一刀，如何才能不倒？背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终生跌下去难道更加好？求同情求安抚，是最差经吐露，不自救余年不保。你若聪明，该早点找到出口，纵有仇必报，人是直追生命何惧覆幕，不应等他对你好，毕竟一转眼就老，用撑起穷丧志回头，清早昂然再立正，挺直腰骨企好。谁没了，谁也能起舞，他的福气薄，无碍你安好。那前程来得到，若各走各路途，等着哭，谁挨不到，见自己好。首先将拐杖抛开，那个人是你，忙着过好生活，何用上诉？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晨光百科， 早上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出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噶。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出面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一至二嘅。是低嘅，嗱，唔知大家咧出一个门口咧，即系或者咁讲，成日入咗房之后就唔记得自己点解要入房，会唔会有呢个现象呢？唔使担心啊，船仔都系咁嘅。其实身边都有好多人会出现呢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原来是有解释的。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心理学家在2006年开始就研究一个效应，那个效应叫做门口效应 Doorway Effect。 这个现象就是他会怎样做一个实验呢，就用一个虚拟实境的设定，就被测试者走入一个门口就再出去这样。咁受测者咧，一旦穿过咗个门口，再进入另外一间房嘅时候，就会对嗰间房嘅嘢咧唔记得咗，真系唔记得咗，即系好似我哋平时游客厅入房嘅时候，啊，我明明系想去攞药嘅，入咗间房就，啊，我入去房嚟做乜嘢咧？咁研究者就解释啦，首先我哋嘅记忆区咧，其实系分咗好几个章节噶。咁另外咧，我哋要谂起做一啲嘅章节资讯，亦都系对我哋嚟讲系比较难嘅。 咁而更重要嘅系，当我哋穿过咗一个门口嘅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叫做新嘅篇章，又或者叫做事件编制啊。即是话咧，令我哋更加难去谂翻之前点解我哋要做呢一件事咧。咁所以话，其实门口对于我哋人类嚟讲咧，系一个好似魔法咁样嘅存在噶。其实澳洲的昆士兰大学亦都有一个研究指出，原来当我们穿过两个可能是一模一样的门口，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分别，我都完全记得我刚才要入房做什么。但是如果是怎样呢，情景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即是怎样啊，即是可能当你走入了一个花圃，由一个客厅走入了一个花圃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产生一个叫做门口效应了。咁當然啦，你諗起就慘啦！我成日咧，我之前都有試過幾次係咁樣，我開始諗，死咯，我咪即係提早老化咧，咁快個腦就已經唔記得嘢。咁原來呢樣嘢係每一個人都會發生嘅事，咁點算好呢？我又應該點樣做先做到呢件效果呢？嗱，原來咧或者點樣解決呢？这个研究结果也是讲了一些方法怎样解决这件事的。就是当你身负任务地穿过这个门口，你就试一下将你的心思放在你的目的度。就是譬如啊，我是想住入房攞药的，那我就记住我是入房攞药啦。将我哋嘅目的咧摆翻喺嗰度，或者咧就甚至再叫做冇咁好嘅方法，或者好似低能少少嘅方法咧，就不如直接喺个手背度黐张纸，咁你咪一定记得咯。嗱，船仔咧系亲身试过呢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咧，譬如呢一个将你记住你入房系做咩呢个任务，我觉得好啲嘅，因为我发现我通常唔记得咗自己点解要入房咧，就系我玩紧电话，即系你将你分心咗啊。咁尤其是你又知道啊，自己由客厅入咗房，咁呢一个效应就出现咗。于是我又唔记得咗自己入房做咩，我又行翻出厅。咁呢件事会来回几次嘅。咁所以最近咧，我就决定入房之前摆低部电话，咁行咗入房先记住呢件事。咁你又真系会记得你要攞药啊，要攞公仔啊，定攞啲咩嘅？咁另外咧喺手背上面黐纸咧，呢个方法系好嘅。但我发现当你写咗张纸嘅时候咧。其实你唔使黐喺度，你已经记得自己点解要入房，因为你平时真系唔会无啦啦拎住张纸然后行入房噶嘛，所以你真系会记得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知道呢件事，哎呀唔知道要点样做嘅时候咧，啊不妨试下咧用呢一个方法啦。 晨光第一线，船仔。 唔知咧，大家有冇试过啊？觉得自己好唔掂啦，即系所谓嘅好似成日摊喺屋企冇嘢做喎，点算呢？原来唔紧要噶，日本有个男仔咧，有一个叫做废人出租嘅嘢噶，系咩嚟嘅咧？佢咧就系出租自己俾人，然后当人哋唔舒服嘅时候咧，就同人倾下偈，或者点样做嘅时候咧，反而有一个效果就系令到自己喺5年之内赚咗223万，非常之厉害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咧觉得自己好似唔系好得，啲嘢做得唔好嘅时候，唔紧要嘅，其实咧只要你去试下将自己嘅生活拎出嚟，譬如同人倾下偈啊，譬如同人食个饭。饮啖茶，可能你又会发现到一些新的事物。原来呢，我们都不是那么废的，我跟人聊天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好的 inspiration，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怕啦。 中旁常烟路茫茫，常烟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 求进取不惜拼命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在人海中。 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啊，究竟要点样先可以拣到一个啱嘅新娘化妆师？嗱，今日咧就讲下个过程啦。究竟新娘喺呢一个即系婚宴入边会遇到啲咩事咧，或者新娘化妆师要点样拆解咧？呢个时候咧，我哋又请出我哋嘅星级化妆师咪咪啦。早晨啊，咪咪。 早晨，大家好。 嗱，我而家就开始谂下啊，如果我真系要结婚啊，咁前一个礼拜 距离你好远啊， 系啊， 你咁清楚。 拖都未拍啊，阴公 啊，系咩？ 系啊，不过讲翻先啊，如果你即系当要结婚啦，咁前一个礼拜我要做啲咩嘢去护肤咧？ 如果我会建议新娘咧结婚前一个礼拜每一日都敷一块水分嘅面膜，纯水分嘅面膜，即系唔系嗰啲美白去角质嗰啲， 哦， 纯粹敷水分面膜系啦，帮佢个皮肤做一个深层嘅保湿。 哦，即系反而唔好补啲，即系我仲以为系要整到，因为我咧系听啲人讲话，佢结婚之前系特登买啲好贵好贵咩咩鱼子精华啊。 哦，嗰啲可以，嗰啲系滋养水分嘅面膜嚟噶嘛。我所谓唔系水分面膜，即系佢有美白或者佢有焕肤去角质呢啲成分嘅。 即系嗰啲， 因为呢啲会刺激性，呢啲刺激性高啲嘅。如果你好密集咁样敷咧，你个皮肤未必接受到。即係你個皮膚可能會有炎症嘅發生，咁你結婚前你唔想你個皮膚有任何 risk 噶嘛，咁所以就敷純水分嘅面膜，幫你皮膚真係有足夠嘅水分補濕咯。 OK， 咁如果係我水腫喎，佢日我尋晚好緊張瞓唔到覺，咁點算啊？我要點樣做先可以去到水腫啊？ 如果去水腫嘅話咧，其實你早一晚瞓覺前咧就唔好飲咁多水啦。 嗯， 我會即係瞓覺前一兩個鐘我就唔飲水啦。如果第二日我有啲紧即系有啲紧要嘅嘢要做嘅话，咁第二朝瞓醒你可以饮斋啡去水肿啦。咁同埋咧，其实我会帮新娘咧用一啲品牌嘅一啲美容仪啦，加埋一啲紧致嘅精华啦，去帮佢推佢嘅淋巴咧，去帮佢去水肿嘅喺做 skin care 嘅过程化妆之前。 哦，哇！即系你会帮佢做埋微型嘅 facial 嘅喎，小型啦。 小型啦，系啊，因为要帮佢确保佢嗰日要靓啊嘛，咁就去妆前就帮佢做一个急救咯。因为其实好正常，你结婚咁大件事，你做一晚一定会瞓唔着啊，或者你嗰一排可能压力好大，你有好多皮肤嘅状况咁样，咁所以尽量喺化妆之前就帮佢个皮肤去达到一个比较好嘅状态。 OK， 咁如果当我哇，即系好唔好彩啊！前几日咧，即系压力爆煲啊，然后皮肤咧真系敏感咗，我已经尽量敷纯水噶啦。咁如果真系去到当日，你见到新娘真系皮肤敏感，或者佢真系有啲红肿，咁你要点做啊？ 其实如果佢系轻微嘅皮肤敏感咧，我就会帮佢可能敷一啲降红嘅水分 mask 或者系一啲toner 嘅。但我相信如果佢真系 皮肤敏感同埋红肿咧，都唔会系嗰一朝发生嘅，应该系早两日就已经发生咗，佢应该去再睇医生噶啦。 哦，其实即系话咧，最紧要就系新娘子咧要靓，咁所以咧你结婚咧之前咧已经系要做一轮嘅准备功夫噶啦。咁无论 其实相信大家都会噶啦，因为个月通常大家都会啊，会我要去做多啲 facial 啊，点样可能去做揩胡啊，或者有啲新娘真系会比较贪靓嘅，咁佢可能已经。嗰半年前已經做咗 Avera 或者係一啲 Flash 啲高能量嘅美容表情、 或者減肥啦、我諗減肥呢個應該係每一個新娘 係 每一個新娘都會做啦， 會 係啦。咁如果即係我都知道你做咗都好耐化妝師啦、你有冇即係喺呢一個新娘化妝入邊，即係可能去到當日啦、婚宴之前或者婚禮之前啊，你會遇過啲最大嘅挑戰，即係最難忘嘅經歷咧？ 在化妝或者是技術層面上，我暫時就沒有遇過一些很大的挑戰，因為我都做得這麼久了，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 handle 到。反而是可能是個新娘那天真的很緊張，或者可能她跟家人或者是新郎或者是姊妹上面有一點argue，那些情況我就會比較尷尬一點。 哦，都挺尷尬的，如果真的新娘跟家人吵架。 其實最常就會是新娘和奶奶之間，因為始終不是自己媽咪嘛，咁同奶奶之間就會有少少拗撬。譬如我有一次都係試過，因為結婚嘅時候個 schedule 好 tight 啦，咁奶奶都係好想好好咁樣招呼佢嘅賓客。咁當佢個賓客嚟咗啦，因為夜晚譬如可能我哋 set 咗六點半或者七點迎賓咁樣啦，咁奶奶可能。七點迎賓，六點半就已經入嚟話啊！你個妝化好未啊？但係我哋個 schedule 其實佢啱啱先入嚟，要轉妝啫喎。咁我新娘個立場就係、是：哇！我梗係想我靚啦！你而家係咁想叫我出去做乜嘢？我啱啱換完件衫，我妝又未補，咁醜樣點得啊？我仲要影相喎。咁奶奶就會隔五分鐘就入嚟。喂，真未啊？嗰啲阿咩姨媽姑姐嚟咗啊，或者點點點邊個前輩嚟咗咁樣，你快啲出嚟啦！咁呢啲情況 其實見到咧，新娘真係需要做好多嘢，新娘化妝師都係好重要咁，所以咧記得要揾一個好嘅新。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八月十四号啊，七点零八分，哇！直播室好多人、啊，七点零钟都已经 Vicky 同埋船仔同埋阿 O 都已经喺度。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咁啊，船仔一阵劳烦你咧，要出去帮我哋睇睇个天气佢啦。咁啊，当然交通方面咧，我哋揾嚟阿姑啊吓，阿姑 ，Hello， 早晨 ，O 爷，早晨啊。 阿姑，原来我咁样兜兜面同你倾偈第一次喎， 系啊， 因为平时咧，因为九点钟咧，我哋交接咧，咁我要 on panel 俾你啊 ，off mic 倾，其实我好多嘢同你倾噶，我知道咧，你又会有好多户外嘅活动啦，包括咩咧，即系可能打篮球啊、踩单车啊咁样啊，咁啊啲嗜好都几多嘅，好 outgoing 嘅咁 样， 咁 啊都 过去嗰个礼拜六日咧，就好似香港天气麻麻地啊吓，咁啊，因为小弟都唔喺香港啦，咁可能似啊你听。喂，小白去咗边啊？小白放下假啦，咁我哋晨光多啲成员先可以用，让我哋其实 插电先至。 我同小白有两三年冇放过假啦，差唔多咁啊。 大家插完电先可以发放正能量。 冇错，冇错，咁样好啦。咁阿姑今日有啲乜嘢交通嘅资讯咧，同我哋分享翻啦。 咁睇翻个隧道情况先。 线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在果栏。封路情况，尖沙咀的广东道受紧急维修影响，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在慈云山的惠华街受爆水管影响，去云华街方向近慈云山中心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是3号 C、3号 X、302和 302A 是需要改道行驶。还有是油麻地的海泓道受到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的，那经过要特别小心啦。 Google 朋友有什么交通的资讯呢，答一答给我们的这样、 今天就比较特别啦、今天呢就这个高铁呢实施这个叫做灵活通、 这个灵活通我有听过、其实呢、我讲少少啦，看看我讲得啱唔啱，如果我唔啱呢，阿姑呢你就帮我补完一下。因为话说呢，依家讲高铁呢都想好似港铁化咁样、即係俾大家呢唔係淨係买咗张飞呢单单呢哎呀误咗点啊，跟住要补飞啊咁、样，但佢俾你改两至三次时间，但係啊吓淨係限于西九龙站去到福田站，是不是啱不啱呢？我想问一下。 冇错，好嘢真系，果然是湾区生活的代表。 系啊，唔系，只不过咁啱，都有睇过啦。同埋之前呢、其实高铁港铁化咧都好想喺政府嗰度推行，系嘛？ 冇错啊。咁、咧，因为咧，其实本身其实可以改飞嘅，咁但系咧就限喺呢、這个。即係譬如話，我呢班車開八點，咁、咧你就八點前嘅九個字之前咧就會截止㗎啦，那個改飛安排，同埋淨係可以改一次嘅。咁點解有咗靈活通之後咧，咁就開出前嘅45分鐘至到開出後嘅一個鐘咧都可以改飛，同埋咧每日最多可以改三次嘅。咁、咧，咁其實都幾好嘅，因為咧其實如果你話遲到，即係 miss 咗班車，咁你就可以即場咧可以改咧其他往返西九龍站至福田站嘅直達列車，一日咧最總共係有38班，咁但係唔包括咧福田做中途站嘅車嘅，即係一定係頭尾站係福田咁樣。 即係點對點咁樣去啦，咁、所以點解話即係叫做港鐵高鐵港鐵化咁嘅意思咧，就係諗住你如果嗰度定點咧，因為依家好多人其實住喺福田嘅、或者翻去福田嗰度飲飲食食啦、我唔知兩位拍檔有冇，即係成日都話內地大江南北好多嘢食咁樣啦，咁啊翻去打下邊爐，成班 friend 咁樣都好開心啊！ 食個酸菜魚， 係食個酸菜魚， 食得太興奮，遲到， 咁點算咧？ 咁都可以改飛啦， 係啊！咁阿姑呢個資訊咧好正啊嚇！咁啊，雖然、即係禮拜一咧，大家可能禮拜六日已經要玩嘅玩過啦，要食嘅食過啦，咁、可能咧要抖擞翻精神啊嚇！focus 翻一至五咧，努力工作啊嚇咁樣，咁但係咧呢個資訊都好好貨，大家咧禮拜六日嘅時候可以用一下啦。今日實施啊，呢、個叫咩通話？ 靈活行。另外咧，如果用靈活行咧，你係會安排翻原本你個非同一級嘅車廂嘅、即係譬如話你係頭等就坐翻頭等。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二等座嘅車票嘅旅客咧，搞靈活行嘅時候咧，有機會咧係會安排咗喺一啲冇預留嘅座位票，咁有機會咧而家係 企位。 可能是企的，所以就真的好像港铁那样。 是啊，咁啊呢个资讯就而家大家上网再找多啲啦。今天呢唔该晒阿姑同我哋分享咁多。唔该晒阿姑 ,thank you。好，接住呢电话旁边已经找到啊船仔啦。喂，孔奕船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啊 Vicky。 早晨，出面天气点啊？ 哇，今日呢真係落雨，我今日返嚟嘅时候呢都5点零咁样，都已经係个地湿晒㗎啦。咁而家出到去呢 ,feel 到嗰个湿度啊係有嘅，同埋个天呢真係个云层比较厚，同埋灰蒙蒙。咁所以个感觉呢都有少少焗喎。你哋如果平时即係做完运动喺啲咁焗嘅天气呢，会唔会话諗办法消暑咁样啊？ 可能我会飲好多水囉，係咁飲水，係咁飲水囉。 系，大家会唔会冲个冻水凉啦？欧会唔会冲个冻水凉咧？ 会噶，你咁样问到，我一定要帮你延续个题目落去。我一定啊，一做完运动即刻冲冻水凉噶啦，冇话谂其他噶。咁系好定唔好啊？我想问一下。 其实咧就系、反而冇咁好、因为咧之前有一个镜报嘅报道咧，原来佢哋觉得最简单嘅降温方法啊，竟然系冲热水凉，系调翻转嘅。 点解咧？ 點解呢？因為佢話呢，沖凍水涼呢或者浸凍水其實會令我哋嘅體溫更加高。尤其是呢，當我哋人係一個比較凍嘅環境入面嘅時候，我哋個身體呢其實係會調節返個核心溫度嘅。咁所以呢，即係你沖完個涼之後可能你覺得凍，咁所以你個身體驚你凍親呀，咁所以佢會自己調返個溫度去一個比較啱嘅溫度呢，就會令你覺得沖完涼沖完凍水涼之後其實係更加熱嘅。 咁所以大家做運動嘅時候都要留意返。同埋呢，頭先我都有聽你晨光 KOL 呢同 Mimi 講呢，即係好多護膚嗰啲嘢呢，咁呢好似話太多熱水呢都毛孔粗大呀，唔好睇呀咁樣係咪，即係盡量都唔好太熱咁樣係咪，即係暖水溫溫地咁樣會唔會好啲呢？阿船爺 係呀，船爺又唔好咁講。其實呢，譬如美國嘅皮膚科醫生呢係有講過嘅，最啱嘅沖涼溫度其實係華氏112度，即係我哋攝氏45度、 哦、 其實都幾高㗎，都唔係諗到係呀。咁其實反而呢一個溫度呢係可以保護返我哋皮膚嘅脂質層嘅，咁所以冇問題。尤其是如果你係即係沖完涼瞓覺嘅話呢，反而係更加好嘅，因為你係會舒服咗，會有效令到你放鬆，咁之後呢你再休息其實係更加舒服嘅。咁所以其實呢不過剛才講到啦，45度呢一個溫度其實唔緊要嘅，佢話其實你嗰個沖涼呢係唔需要特登去 test 嗰啲水嘅溫度、 嗯、 反而你覺得對你嚟講嗰個溫度係舒服呢，咁就得㗎啦，即係唔需要咁 concern 嘅溫度嘅， 即係唔使攞住溫度計嚟到度而家幾多度呢啲水溫 或者探熱針咁樣。不過依家好多智能嘅家具呢，其實你屋企嗰個恆溫佢已經話到俾你聽啊，你而家用緊38度嘅水去沖涼、嗯、或者35度嘅水其實已經會顯示咗出嚟囉，咁大家又唔需要咁擔心嘅。咁不過船仔呢個提供呢都係好正嘅。喂，船仔返返入嚟喎，好似有少少雨粉粉喎，唔好濕自己好唔好呀、啊、嗯。 好啊。 好，唔該船仔。 天气一定系、 嗯、好啊，讲埋、啊、天气 啊。 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咧本周后期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噶。 嗯，唔该晒船仔，咁啊呢一节咧听听啊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讲讲一啲情绪支援嘅小技巧啦噃。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在这里跟我们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哦，早晨大家好。 手机呢都有啲偷听功能嘅，成日呢话听到我讲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成日会弹你嗰啲两三分钟嗰啲情绪舒缓嗰啲 views 出嚟，即係叫大家可以舒心一啲啊，或者放轻松一啲啊，咁啊睇你呢都无啦啦会，即係虽然同你喺大气电波嗰度倾偈啦，倾得多啲啦，但係呢啊睇你真人呢有阵时推送下啲嗰啲社交平台都睇好多。 哇，係啊，我哋真係好犀利。因为好，我哋好想推动全民 self coach， 即係每位市民都可以成为自己生命嘅教练、 嗯 啊、即係学识一啲即係自我疗愈自我转化嘅技术，咁项目可以减少家庭暴力啊、离婚啊、自杀啊、精神病啊各方面嘅情况。咁所以我做好多免费嘅，大家打自在嘅三个字咧，就会出到好多好多免费，你睇33页都睇唔完，超过1000条片睇睇。 咁啊，唔该晒周博士啦，为我哋拍咁多片啦。咁希望喺个情绪支援嗰度咧，可以俾到听众朋友，俾到香港市民咧，都系好嘅。咁啊，揾你嘅情绪，今日咧就要睇下啲老师同埋学生嘅关系啦。咁點解咁樣講呢？咁啊，近排打開報紙咧，其實都見到咧，香港教師嘅壓力咧都好大啦。咁啊，好多時候咧都要嗱校長咧又要你交啲成績啦，因為你都知道啲學校咧依家就成日都要拉 banner 嘅啊。譬如幾多幾多就做到狀元啊、入 U 率啊、95% 啊咁樣，最後會逼迫邊一個咧？梗係啲咧負責教 DSE 班嘅老師啦。咁啊，老師咧都身心疲憊啦。咁但係你有陣時老師好俾心機教。学生未必一定完全 get 得到晒噶嘛，同埋即系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五阴德五读书。咁嗱，即系呢啲中国人传统智慧其实都啱噶、哦，即系努力读书都系 期望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不是下下努力读书都有好成绩的嘛，即入面不是一个等对的关系来的嘛。咁压力又去返老师。咁今日呢就好 focus 啦，俾啲老师去听一听，喂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舒缓到老师喺教学方面嘅压力，同埋呢自己嘅情绪都稳定啲。因为我成长嘅过程其实有阵时有啲老师呢面对啲恩皮嘅学生呢，嗱唔系本人啊，佢都真系抌题抌找，又抌书，又拍台又剩噶，即系常有发生噶。好啦，咁周博士交俾你讲下呢个教育者嘅面向啦，点样舒缓下教育者一啲压力啦，好唔好啊？唔该你，嗯， 系啊，欧你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谂特别呢几年咧，成个社会个发展或者变化咧，教师压力系非常大啊，包括有杀校啦、人口下跌啊、出生下跌啦，咁然后有移民潮啦，好多老师。學校都即係收生不足啦，或者考即係家長要求好高啦，而學生亦都非常之難搞，咁所以老師好多時都即係疲於奔命，工作量非常非常大嚇。咁認識好多老師都覺得已經真係自己都頂唔順嚇。咁所以我諗有幾點我好想即係支持翻、關心翻老師嚇。第一，我諗最重要啦，真係要揾翻自己嘅初心，揾翻自己真係入行。基于乜嘢我做教师，因为好多时咧，我哋面对排山倒海嘅工作量咧，即系要处理嘅事情多到咧，已经有时唔好迷失咗自己，唔知为乜吓。咁当揾翻自己初心嘅时候，适当地，我哋唔系净系一个角色。我鼓励老师适当地可以同啲学生都讲几句吓，即系我做老师都系好想你哋点点点，或者好想我自己能够贡献到啲乜嘢。当我咁表达嘅时候咧，就算更曳嘅学生。佢聽到老師啊，原來老師咁有心，佢老師唔係淨係教我數學，唔係淨係教我化學，原來老師都係一個獨立嘅生命，佢都有佢使命感，都有佢熱誠嘅時候咧，嗰刻就有一個情感嘅交流啦。 嗯， 而唔係淨係，譬如你教數學，你教化學，你教咩？如果個學生冇興趣咧，就會悶啊、玩啊、捣蛋啊等等，咁啊大家好似困獸鬥咁啊，非常非常辛苦嚇。咁所以我第一樣啦，咁老師真係要問翻自己，基於乜嘢我做呢行？咁我相信每個老師當初會選擇到做老師咧，都一定係會關心小朋友啦，渴望能夠陪伴見證生命嘅成長啦，渴望能夠薪火相傳啦。如果我連結翻呢個心，而適當地表達翻出嚟咧，對住我哋嘅學生表達咧，其實係重要嘅。呢個第一樣我想講。第二樣啦，就是、老師真係要需要掌握一啲簡單嘅情緒轉化嘅工具，因為有時我哋真係會好敏感、好辛苦，因為老師承受壓力係四方八面嘅，家長會投訴你啦，學生會唔理你，會鬧你啦，甚至有啲學生可以好惡啦。我聽過上堂啲學生會講粗口啊，喺當眾就咁或者導彈就行出行入啦，然後校長咧、管理層咧、校董會咧又會俾壓力俾老師咧，而家教會咧係嘛，即係家長教師會又會俾壓力俾老師嘅，咁所以我諗老師承受嘅壓力同情緒係唔簡單嘅嚇，咁所以我諗我哋要好懂得去處理自己嘅情緒。咁呢個係好重要，咁坊間有好多啦，咁我哋自己過去呢一集同阿歐我哋都講咗好多好多情緒管理嘅方法，咁我就特別有一招我想特別喺度講呢，就係、是、健康界線係點樣呢，即係放低我想渴望能夠改變眼前呢班學生呢，最好嘅方法就係放低我能夠改變你或者我要改變你呢個期望，因為我哋冇能力改變任何人，相反就算面对眼前一个好难顶、好捣蛋、即系好夸张嘅一个学生咧，我谂我哋喺心灵上做一个好简单，只手轻轻掂一掂胸口，然后一个念头就将佢稍微拉远，将佢缩细。嗱，佢其实喺我眼前可能十尺嘅啫吓，两三米嘅距离嘅啫。同时因为嗰个情绪好激动啊，有时老师自己都失控。我听过啲例子，老师自己都拍台拍凳，老师自己都好伤心，又喊又成，咁好阴功啊！即系成个班房系失控嘅会吓。咁所以我谂我作为老师，我哋好需要首先系处理好自己，渡人先渡己，助人先自助。想帮人，首先要帮嘅系自己。行不行，放低我要改变你或者我能够改变，我想改变你最好呢只有一个方法，英文叫 Be the change， 让我成为我想改变的，即是让我成为一个 role model， 一个示范单位，就不是要去做一些什么事，特别现在的小朋友或者叫年轻人青少年极难教的，即是没得教的，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不会理我们讲什么的， 佢只係感受到佢有冇收到足夠尊重，或者我哋講嘅嘢即係係咪對應到佢嘅需要嚇。咁所以我哋做得更好、更出色嘅老師咧，個學生都可以唔騷我哋嘅。 明白 嚇。咁所以唔好用學生係咪滿足到我哋嘅期望嚟到論斷咗自己係咪一個好老師。相反，做好自己啦。自己有令到自己懂得情緒管理啦，咁同埋有一個健康界線啦，唔好捲入去啦，嚇、啊！即係當見到啲好玩，我遲一兩集可以講啲具體例子，點樣面對一啲非常難搞嘅場景。 好啊，好啊！ 即最後一句就係老師可以適當地好正面咁講自己嘅感受。譬如我簡單講一句，如果我入到班房見到一個好難搞、超級導彈嘅學生啦嚇，不涉及佢年齡啦，我會話啊邊個？我见到你咁样做，其实我依刻都好难过，我都好伤心，我甚至怀疑我系咪一个好老师。我相信你都唔容易，你会有咁多咁独特嘅表现，或者咁强烈嘅表现。我相信你嘅成长都唔容易，我哋一齐努力，好吗？多谢你吓，即系我可能会用呢一种，而唔系净系闹啊、呼喝啊、讲规矩啊，我都即系先处理情后处理事，我都让呢个学生收到嗰份情感。我哋有机会可以详细再讲呢啲嘅技巧， 好 嘛、 啊？ 好、 啊，好啊、好咁啊，周华山博士咧卖咗一个好好嘅关子啊，而往后嗰两集咧都真系等主持人揾多少事例啊，或者实质少少啦，再同周博士咧探查一下呢一个嘅领域啊，特别即系你依家差唔多八月尾咧就开学，虽然我哋成日话九月一号开学，其实唔系嘅，因为学校好劲噶，成日都八月尾啊、八月中已经开咗学噶啦，咁所以咧为到一班老师去打打气咧，咁都。有少少使命感啦，去做呢一件事啦，亦都希望啲老师唔使下下教书都教到揼皮揼爪啦。等主持人揾啲事例咧，关顾下或者咧，关心下啲老师都系好嘅。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周博士，下集我哋真系讲下呢啲嘅议题，好嘛？唔该晒， 非常好，拜拜， 拜拜。 疲累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我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蚕食之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终于心愿里骑着梦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某种悟性，祝福与关心吻含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思念在前着在烦着，没形状难地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耳，没法过得撇脱，痛得 知怎叫停，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期待刺痛步入尾声，不需要澄清，我都不必向这世界解释，然后就惯了徐徐背上创伤不讲声，谁人似我一般渴想痛苦变得透明。 都是你继续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嚟七点半咯。听过有云浩影嘅《无以名状的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今日起为香港西九龙站往返深圳福田站的高铁乘客推出灵活行，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之外，乘客可以在原来车次开出之前45分钟至到开车之后一个钟头内使用灵活行，免费改乘同一日指定车次最多三次。西九龙高铁站 B1 层部分自助售票机已经加入灵活行改票功能， B3 层离港大堂增设8部自助售票机，乘客亦都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办理改票手续。售票机的轻触式屏幕加入灵活行按键，扫描身份证明文件会出现买飞的信息，选择需要变更的原有车次之后，屏幕会显示可以选择的新车次，确认之后会列印行程信息提示，整个过程大约一分钟。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山火至今是造成93人死亡，随着当局继续搜救，预料数字仍然会上升。州长格林将重灾区拉海纳形容为战区，这座旅游度假小镇几乎被完全摧毁。他再次誓言会调查为什么居民未能够透过紧急通知系统收到警告。毛伊岛警察局长话，部分遗体的身份难以识别，呼吁失踪者家属提供 DNA， 加快辨认程序。他又话，仍然有大片区域需要搜查，可能仍然有几百人失踪。总统拜登被问到是否计划前往毛伊岛的时候，表示会审视。乌克兰当局指责俄军炮击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地区两个村庄，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克利缅科在社交平台发放俄军炮击之后的相，显示一间房屋冒起浓烟。他说死者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23日大的女，而两个人12岁大的仔亦都危殆送院，其后伤重不治。其他死者包括两个分别57和71岁的男子，以及一个基督教牧师。克里缅科形容俄军是恐怖分子，必须要用武力制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喺赤柱峡道有交通意外，近住中坎角道现时来回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繁忙，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 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就在红桥。封路情况，慈云山的惠华街受爆水管影响，去云华街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3号 C、3号 X、302和 302A 需要改道行驶。至于在油麻地的海泓道受到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二台话你知。 嚟紧25号晚7:30，你得唔得闲啊？喺伊丽莎白体育馆有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嘅展翅清洁超新星2023颁奖礼暨音乐会，不如一齐去咯？ 咦，我都有听过展翅清洁计划，佢哋每年都会选出10位参加计划后又显著进步嘅学员成为展翅清洁超新星，并且嘉许服务机构同雇主对学员嘅悉心指导。除了可以在颁奖礼听到学员的奋斗故事之外，还会有人气歌手的精彩演出。我有兴趣啊，记得预埋我啊。 由即日起至到8月24号，只要 follow 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同埋在他们 Instagram 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颁奖礼暨音乐会的活动贴文上面赞好留言同 tag 一个朋友，咁就可以攞到免费门票2张㗎喇，数量有限，先到先得㗎。 等我即刻去俾个 like 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 二台话你知。 欢迎各位探险家再次加入无极行之旅，我们的领队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这个星球上9个未知的世界，攀登沙漠岩峰，勇闯鲨鱼岛，深入火山地下世界，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的景色。请扣好安全带，历险马上要展开。5 4 3 2， 电视节目无极行二，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半夏同钢铁行业嘅四位老板喺剧情嘅开始已经为咗争夺利益互不相让，明争暗斗，佢哋嘅恩恩怨怨根本数唔清。喺走私案开庭之前，许半夏早就做咗破产嘅准备。最关键嘅将会系郭启东嘅证词，究竟佢帮唔帮到呢班老朋友呢？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事回顾啊！ 哋啦，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啊嚇，咁啊阿歐同大家咧可以講講呢一個咧關於拜仁慕尼黑嘅消息喎。咁哈利簡尼咧禮拜六咧早上啊就落實咗加盟呢個拜仁慕尼黑啦，即刻搭飛機啊，咁啊去咗咧啊踢呢個咧德國超級杯啦出戰啦，希望咧以職業生涯咧首個冠軍咧去展開新生活啊！哇，報章都寫得幾面啊嚇，即係話阿哈仔咧咁耐咧都冇攞過呢個職業生涯嘅冠軍咁樣。咁好啊，哈利簡尼好多女 fans 嘅，咁啊又靚仔係咪又高大？不過睇下啲須會好啲咯，舊時真係青靚白淨嘅。不過咧呢一、這個就美夢成空啦，因為咧佢代表嘅拜仁慕尼黑咧落後兩球嘅時候咧就後備登場咁啊，最終咧球隊以0-3咧不敵啊 RB 萊比錫啦，就出去呢個冠軍嘅。咁啊教練咧杜曹咧賽後咧就即刻同啊呢個哈利簡尼道歉、哦，哇有乜嘢咧係個教頭要同個球員道歉啊？情況就好似咧個老闆啊，突然間喂同個員工道歉，咁點解咧？因為咧杜曹啊都覺得咧依一隊拜仁慕尼黑咧係操練不足嘅咁樣。佢賽後係咁樣講嘅，拜仁嘅主帥杜曹咧就同哈利簡尼講：，唉 ，sorry 啊，我真係感到難過啊嚇，我哋咧未能夠為佢創造足夠機會啊，我想對哈利簡尼咧説聲對不起。哇 ，I am sorry 啊，係你個老闆同你講 I am sorry 個力量都好大啦。咁样 系 啊，啊咁究竟件事会点发酵咧？会唔会令到哈利简尼咧都会一手留翻起拜仁慕尼黑咧？因为咧嚟紧咧虽然签过去啫，咁啊球会如果觉得唔啱用咧，又会可能有机会咧换走你啊，或者卖走你噶嘛？咁机会系点咧？呢个就考量之列啦。不过咧睇翻英超啊，开波啦，咁啊要赢嘅球队都赢晒，包括咧曼城啦，咁啊大炒对手啦，阿仙奴都踢得好好、啊，特别咧阿萨卡仔咧嗰记啊，推入中。间推推推射咧，哇！真系有咧洛宾的轨迹嘅感觉啊吓，令到咧主持人咧都即刻啊要买翻一件自己爱队嘅波衫啊！希望今年咧阿仙奴咧可以踢到好成绩啦，唔好成日都系颈颈四啊，或者咧踢到季中嘅时候就有啲黯然失色啦。咁啊，唔好净系讲阿仙奴，转个角度，我哋讲埋曼联先啦吓。英超嘅 Big Six 入边咧，五支豪门咧已经出场啦。今晚咧终于轮到咧呢个红魔鬼曼联登场啦。主场咧就斗狼队，红魔鬼咧咁啊，上上下下咧都始至啊取得呢个好嘅成绩啦。咁啊，睇下咧呢个美神蒙特啦，同埋咧。前锋拉舒福特的合作究竟是怎样啦？看看有没有机会呢即是攻陷狼队呢，狼队都一队呢极度主手的球队来的。咁啊赢不赢到呢就要看看今晚话凌晨三点钟的奥脱福呢就将会上演大战。不过呢相信呢香港呢好多好多啦红魔鬼的球迷。因为呢之前呢曼联呢的U16 呢来香港踢波的时候呢其实呢都引来好多的球迷呢入去呢去 睇 啦叫做观赏啦，或者咧又同好多嘅叫做嘅名宿啊，一科兰都有嚟啊嘛。我有个朋友仔咧都圈内人嚟嘅，哇攞住件科兰嘅波衫啊，或者维迪嘅波衫咧入咗去咧签名咧， 签到啊， 签到啊，系啊，好开心啊，系啊，咁啊嚟紧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名宿咧有机会喺暑假尾巴嚟啦。咁啊足球嘅世界系咁啦，篮球嘅世界咧文说咧好似呢个 Donovan Mitchell 啊，同埋咧有机会咧。其他嘅球员系知道嘅嘢唔可以开咪讲，有啲好强劲嘅 NBA 嘅名宿咧有机会嚟香港啦。咁究竟系点咧？咁大家睇住唔同嘅活动嘅流程公布啦。咁再同大家跟进埋 NBA 啊，2023年嘅篮球名人堂咧，咁有呢个入堂嘅仪式咯。咁入选咗咧就系12位嘅传奇名将咧都有出席嘅，包括咩咧？德国枪啊，路易斯基啊，前湖人嘅中锋咧，加斯路啦，咁啊，以及咧三位嘅马刺系统嘅成员啦，包括啊现任嘅教练啦，宝宝啊，即系普波域治教练啦，前控卫咧呢个帕加啦，同埋咧女助教啊呢个碧基夏蒙咧，全场咧都系星光熠熠嘅，咁啊能够成为咧 NBA 入边嘅名人堂咧，当然啊系开心啦。嗱，今年咧有好多位球迷耳熟能详嘅传奇球员咧，都成为咗名人堂嘅，而咧最重要嘅咧就系西班牙名将咧加斯路啦，咁啊发表感谢文嘅时候咧，佢特别啊感谢呢一位咧已故嘅。 前球星高比拜仁啊，佢系咁样讲噶。如果冇咗高比拜仁咧，我系唔会喺度啊。咁样，哇！呢、這、一个咧，绝对系好震撼嘅一对一个言论啦，亦都将成个荣耀咧就归翻俾咧已故嘅球星高比拜仁啦。而呢一次十二次入选年度最佳阵容嘅咧，亦都有德国嘅球员啦，即系劳域斯基啦。咁啊，呢一段咧 NBA 嘅旅程咧，绝对一段奇妙嘅旅程啊！吓咁啊，即系绝对值得睇啊！有阵时睇呢一类嘅颁奖礼咧，自己都会觉得咧好被感动啊，或者好被激励嘅。你谂下一个球员嘅生涯咧，其实系讲紧得十二年到大概啦。咁、当然依家打到来季都仲会打就系纳邦詹士啦。咁啊，因为佢打到38岁啦，咁佢就84年出世嘅。咁我就85年出世嘅，你试下想象依家面前呢个四眼仔呢、這个年纪开始出紧啲白头发嘅时候咧，哇，都仲打紧 NBA 喎、 啊！唔系啊，欧爷你都系仲系好后生嘅， 真系欧啊！你知唔知咧？连咧每次咧，纳邦詹士咧上一季嘅时候，突然间有啲疯狂嘅入樽，嘣咁样啦，入樽冲过去啦，跟住咧。嗰啲球英國啊或者美國嘅評述咧就會用英文咁，哇 ，you look the old man 咁樣，即係完全一個叫調笑或者嘲諷式或者好 wow 到佢哋啦，即係美式幽默咁 ，you look the old man 咁樣，即係嗰啲咧，哇，我真係覺得係啊，睇嚟呢個時代真係唔再屬於納邦詹士啊、基斯保羅等等嘅球員啦。不過做球迷而家可以睇波睇到100歲啦。嗱、 啊， 講開睇波咧，觀賞體育項目咧，嚟緊啊呢、這個咧杭州亞運都開始賣票咯。問下兩位拍檔先，船仔同埋 Vicky， 你哋有冇諗住？喂，真係飛一飞去杭州睇一睇个亚运，跟住顺便咧帮我哋二台咧做下啲情报员咁样。喂，打俾 Vicky 先。喂 ，Vicky， 你而家杭州嘅场馆依家究竟系点噶？好似你平时嗰个形似香港定形象香港啊？ 形 象啊，系形象香港咁样，你都会出下外景噶嘛？系咪啊？系啊，会唔会系咁样噶吓？ 我愿意噶，如果要我飞去杭州， 自己俾钱咧，如果。 港台唔会咁嘅， 唔系噶，自己俾钱咪自己俾钱咯。我帮你睇嗰啲飞好平噶咋，有啲运动项目。 其实咧，形象香港，我想话咧，已经出过。过咗去嗰边深圳定广州呢，其实做过一次外景，但系唔系我嚟嘅。咁我哋系有一架直车去嘅，系啦，咁所以系包车嘅。 哦， 但 系 杭州， 系啦， 杭州唔知啊，包飞机。 不过咧，Vicky 都讲啱啊。首先讲一样嘢啦，虽然系杭州亚运啦，但系佢唔系所有点都喺晒杭州发生嘅。嗱，比方说啦，即系可能有一啲唔同嘅运动项目咧，有机会喺苏州嗰度发生啦，因为苏杭你都听好多，譬如上海亦都系邻近杭州嘅一个地方，有啲运动项目有机会喺上海嘅主场馆嗰度发生嘅。咁究竟点去分布咧？咁啊，越嚟越接近亚运咧，等亚奥再同大家讲多少少。不过咧，船仔啊好乖啊，即刻帮我哋揾咗咧一啲关于杭州亚运，喂，究竟点样卖票啊？又或者调翻转头，喂，啲飞大概系几多钱？喂，有啲乜嘢香港人会热门啲会支持嘅运动项目啊？而船仔你自己如果最有机会依家上天跌咗一张咧亚运飞俾你啦。跌俾你啦！你会想去边度啦？ 系啦，讲一讲先。咁9月23至到10月8号咧，就会举行杭州亚运会噶啦。咁首阶段嘅门票已经公开发售。咁包括我最想睇嘅就系剑击项目啦。系、我想睇下剑神张家朗咧，究竟嘅场上嘅英姿啊，真系未见过人哋打剑、因为我细个其实系真系有谂过学打剑嘅。 喂，你似你啲手脚长长咧， 溜溜地， 有啲似咩港台版嘅江文江文璇咧，叫你江文璇咧咁样，因为咧我都好中意女剑神嘅，其实我觉得打得好好啦。咁啊，女子剑击队咧，其实好多靓女噶嘛，因为 系啊， 我哋又睇人打剑，又支持港队，又睇靓女，咁就 perfect 啦。 咁本身都好想学嘅，但系嗰阵时同我妈咪去睇完之后，就发现个学费都几贵嘅，个学费都几贵，咁最尾就冇啦。咁不过唔紧要嘅，咁嗰阵如果杭州亚运嚟讲咧，有剑击、游水、网球、跳水、田径同埋篮球等等18个比赛项目嘅，咁所有嘅比赛香港地区门票咧系实名制，咁所以大家记得咧入场同买飞嘅时候咧都要核实翻对自己嘅身份啦，带身份证去啦。 咁你知道买飞咧实名制咧，有阵时你要两个人都买到票咧，都系比较艰难啲嘅。我有少少建议嘅，就系喺预赛嘅时候啦，或者分组赛嘅时候，大家买嗰个票咧就会相对容易啲。 相对容易啲。点解啊？咁你去到决赛咧，就好多时候啲 sponsor 咧都会 hold 咗一啲票嘅、嗯。又调翻转头，譬如杭州亚运其中一个项目，当篮球咁先算啦。国家队可能对南韩队咁先算啦。咁你南韩都好多随队成员会霸咗一边噶嘛？ 啊、 你睇电视都知啦。如果唔系，点会有咁多人去支持翻南韩啊？系咪先？咁你更加多就系国家队啦，系咪啊？你杭州人，嗯、我唔好讲大江南北其他城市啊，本身杭州啲人杭州都要冲入去睇啦，系咪先？咁难得嘅一个机会，可能再要搞下一次嘅亚运，再要杭州搞，可能系五十年之后噶咯，有机会。咁、嗯、所以佢哋都觉得啊，即系要好好珍惜呢个机会啦。咁所以我就觉得香港嘅朋友就系、是、喂，如果真系有心去睇下或者感染下呢个亚运嘅氛围嘅话咧，你尽量买啲分组赛先。 系 咁咧，譬如一啲小球啊、乒乓波啊嗰啲，咪容易少少买。其实都唔系，因为咧乒乓波 都 系我哋系乒乓波系国球嚟，即系我哋嘅国球嚟。我谂下咧，我再喺个 list 嗰度睇下会唔会系电竞嗰啲容易啲买飞啦。 电水，我觉得电竞都难买啦，而家新项目啊嘛。 系咯，咁即系拗晒头啦。啊，朝头早唔好咁多烦恼事啊吓。咁去欣赏运动嘅节目都系好事嚟嘅。咁睇下往后咧，再同大家 update 下杭州亚运嘅情报啦吧。 我有点好奇，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假如现实快乐游戏，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give me a chance 让我再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欢呼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觉得那种伤心，我偶尔拾起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获知之后，你慢慢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 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欢呼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总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刻意，也许只需要呼唤你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及。Give me a chance。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大发光体，别害怕我在等着，远征还有宇宙战士的爱你，从此永远有一束光会奔向你。 名字，大小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佢 Hubert 胡鸿钧有呢一首 Give Me a Chance。 晨光第一线 ，Vicky。 上星期咧，其實咧都政府咧都話修訂呢一個噪音管制條例啦。我又想問一下你哋咧，對於你哋嚟講， 係 乜嘢係噪音咧？ 哇哇哇哇，好誇張、 啊！好誇張！ 其實咧，九月十月咧就係噪音嘅旺季嚟噶。我自己 點解嘅？ 因為咧好多人咧。赶住装修啊，搬入嚟。 九十月有规定嘅， 因为咧啲人好中意1、2月咧，即系农历新年之前咧，想交吉咗嗰件事啊。你知啦，譬如啊，船仔你知啦，你装修咧，其实啲师傅咧原先话一个月到搞得掂咧，通常都要搞到一个半月啊或者两个月噶嘛。 系啊，佢哋话啲货嚟唔切啦，所以咧，譬如啲原材料咧，本身系应该做 step one 嘅嘢，就最后先到。本身 step 八嘅嘢咧，嗰件原材料就到咗，搞到咧系嗰啲工程系全部延迟晒咯。 同埋点解话农历新年之前咧，大家想交吉收咗楼或者住新楼咧？因为唔想沙尘扑扑啊。同埋咧，传统嗰啲农历新年咧，嗰啲装修师傅系提前就已经收炉噶啦，跟住咧由初十五之后先开工咁样噶。呢个都系我自己长大之后先知道，哇！做裝修都幾疏乾嘅，即係你有即係放足一個月咁樣，即係可能平時又好好收入啦，咁你好好收入先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成個月先咁樣噶嘛，係咪先？咁所以我喺度諗啊，所以裝修就係我嘅噪音敵人咯。有陣時，譬如舊時我記得做個深宵節目咧，兩點翻到屋企啊，跟住瞓咧，朝頭早咧六七點就卜卜啊，轉啊，我嗰排咧啲情绪真系超差，你瞓唔到觉咧，跟住你无论点样隔音啊，点样塞住只耳仔咧，其实都入到耳。 我觉得之前就系最痛苦嗰期咧，就系疫情啊，即系疫情大家都唔会出街噶嘛，楼上同我维修装修，即系我真系好痛苦，我上堂又上唔到啦，因为要上一个视像啦，之后讲嘢又讲唔到啦，要讲嘢哇！你好啊，咁样咁啊，觉得好辛苦啦。咁最后屘我哋点样解决呢？我哋系落咗去，我哋有管理处嘛，佢同管理处讲话，叫上面咧可唔可以择日啊？即系咧，我哋同佢讲，我星期几会喺屋企嘅，嗰啲时间避免转啦。你做啲可能油静啲嘅嘢。咁好彩咧，上面都觉得冇问题，咁样都觉得互相迁就啦，都明嘅疫情咁样。 咁啊，好好啊， 咁好喎。 咁到时个师傅就会同嗰个原业主咁样讲，喂唔得，你下边咧录咗 F。有一个人投诉咧，佢话叫我单数日子先开工啊，所以嗱你自己同啊下边咧姓咩嗰家人自己沟通啊咁样。 姓孔嗰家。 喂，咁冇咁讲，唔好讲。不过唔紧要啦，依家即系叫做事过境迁啊，你平时唔好讲出嚟啊， 即系 到时真系好麻烦噶，系啊，阿船仔系嘛，冇事依家。 而家冇事搬咗啦。 几好几好，喂，但我又想问一下，做咩无端讲呢个噪音管制嘅？ 系啦，其实就系因为疫情过后啦，其实大家咧都好似以前咧就啊，好似好宁静咁样。而家咧疫情过后之后咧，好似所有噪音翻翻嚟。佢唔单止咧，其实都有去修例呢一个咧，就系屋企里面嘅啲噪音，就啱啱你哋讲嘅装修啦。其实咧佢都有啲标榜嘅，佢标榜性咧就系有一啲叫卖啊。买卖叫卖，你哋去有冇去开买餸啊？或者去开深水埗咧？咪有嗰啲机咧，或者个喇叭喺个门口大嗌， 我知啊， 10蚊3件，或者 10蚊3件，10蚊3件咁样噶嘛？ 有好正喎，唔使去淘宝，唔使去深水埗，但你明明喺深水埗嗰度摆档喎，你个铺头咩深水埗啦？咁如果 旺角都有， 如果我唔使去深水埗，咁我点解会嚟咗呢一度咧？咁样即系嗰啲广播咧，因为佢系录音噶。 系啊，我好中意扮佢哋。其实我一路行咧，一路听到就什么心件，我估佢几时出咯，好无聊噶我。 佢好似话临收市之前啊，好似股市咁啊，街市收市即系五六点嘅时候，系啦，嗰啲蔬菜铺啊嘛，啊嗰啲蔬菜。 菜铺都系联营嘅，好多时候咧，即系可能喺大埔间蔬菜铺同大角咀间蔬菜铺咧，都系同一个集团。 系啊， 哦，几得意咁，咁啊啱啊，控制翻，唔好嘈喧巴闭啊嘛。 系啦，唔单止系我哋去买餸嘅时候，我都会俾佢吓亲啊。其实有阵时住喺楼上嗰啲居民咧，其实都真系辛苦。你谂下，佢唔系净系装修，即系唔系装修，可能有某个时间啊嘛，佢系直情一至日都会。你装修起码有阵时逢星期日啊，休息公众假期，佢都会休息噶嘛，系咪？咁、但系啲菜档唔会噶嘛，咁、其实都会令到人哋咧，即系好似啱啱我话斋，冇一个好嘅休息咧，其实精神状态都唔好。咁所以咧，嚟紧咧就会可能修例咧，就系希望喺呢一方面都有啲调整嘅。就系、如果呢啲有啲叫卖啊，即系关于你要大家去即系进行一啲消费嘅活动呢啲咁样嘅噪音咧，都可能咧会有新嘅罚款。咁其实啱啱咧，其实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啊，我哋就系夜晚十一点后尽量细声啲啊嘛。反而呢一个条例里面咧都有一啲咧时间咧就系话其实系咪可以咧？大家可以有啲特定嘅日子咧，系可以十一点后至到一点前先可以即系细声啲。 哦，星期六日咁样或者假期。 系啦，就系、啲假期。咁我觉得都好弹性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最紧要我觉得就系互相迁就啦，噪音骚扰到人就唔好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 ，O 今日咧就揾嚟呢位嘉宾朋友啊，有信诚证券咧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威 Sir 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系大家好，大家好，咁啊，同大家咧跟进下市况先啦吓，咁啊上个礼拜咧就争少少啊，讲紧咧就系港股方面嘅，上个礼拜咧恒指又进一步咧下至19000点嘅关口啦，全个礼拜咧累跌咗464点啊，咁啊上周五咧收市更加失守咧所有嘅平均线，咁啊睇嚟咧港股啊即系利淡因素多少少，但系有冇机会咧收复失地咧？今个礼拜要睇嘅又系啲乜嘢咧？交俾威 Sir 帮我哋咧喺星期一嘅早上咧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好啊，好啊，咁啊嗱，咁啊各位听众咧要有少少心理准备啊，咁啊因为咧喺呢个过去周末嘅时候啦，咁啊有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出咗嚟，就系、关于碧桂园里面咧就讲紧佢有11只嘅境内债咧，咁而家要停牌，咁啊即系都系预计啦，还唔到钱啊嘛，咁亦都咧拖累到咧就恒指而家讲紧场外嗰边咧就跌咗大概240点噶，咁啊已经穿咗呢个19000点，咁所以预计咧一阵间开市嘅时候咧就都大机会会跌穿19000点。点呢个水平噶啦，预计咧就会去到大概18800点到呢个位置嘅。咁最主要啦，就系因为而家仍然就系国内嗰个嘅内房嗰边啊，特别系即系嗰个嘅债务嘅问题咧，仍然都未解决。咁之前开头咧就话担心呢个恒大，跟住而家咧又到呢个碧桂园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个市场嘅气氛咧都系比较疲弱少少。咁呢方面咧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咁但系你话跌好多咧又唔系嘅。咁而家讲紧都系大概200点松啲。咁點解又會跌唔落呢？咁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因為大家都憧憬呢，就係中央都繼續會有啲救市措施會出啦。嗱，之前曾經呢，就喺呢個中央政治會議嘅時候呢，咁已經出咗好多嘅唔同招數啦，其中包括就係話化解呢個內房嗰邊嘅債務危機㗎嘛。咁而上個星期五呢，亦都有消息嘅，就係中央呢，就一個視像會議啊，就同一啲內房嗰邊呢作一個傾談， 睇下佢哋而家面對嘅咩問題，睇下嚟緊有咩政策去幫助佢哋。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咧，亦都可以留意住中央究竟有冇啲咩救市措施，進一步可能啲具體細節出台嘅話咧，都可能托住個港股嘅。 嗯，咁 而家預計啦，係啦，嚟緊個走勢啦，就大概會喺下邊咧18,500点到，應該就會見到支持噶啦。咁但係上面就唔太多啦，咁啊上到大概可能19,200啊、19,300度咧，跟住又會見到阻力，因為大家開始始終都有啲擔心喺度嘛。 嗯，威 Sir 又同你一齊跟進下啦。上個禮拜咧，阿里巴巴出業績咧，好似都唔差啦。不過咧，即後咧見到美股嘅預託證券啊 ADR 嗰度咧都爭少少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啦，港股咧迎嚟業績嘅高峰期啦，包括有乜嘢藍籌股會出業績咧，就有。港交所啦、腾讯啦、中海油啦、等等啦咁样，咁啊先嚟讲下啊，腾讯可唔可以做下啲即前部署咧？睇法系点咧？既然阿里出嚟份业绩都比预期好少少，威 Sir 你点睇噶？嗯。 系啊，嗱，其实腾讯就唔错嘅，嗱，因为咧而家大行好多普遍咧都预计咧，哇，佢嚟紧嗰个收入系会讲紧大概有成1,500亿嘅，咁啊增长咧有两位数字嘅增幅添嘅，咁，嗱，咁但系不过小心啲，嗱，好似啱啱阿奥利都讲到啦，就阿里巴巴啦业绩之后都跌，其实之前好多都系啊。份業績其實靚嘅，譬如理想汽車嗰啲都係啊，啲業績都係靚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有三個字，咩咧？見光死，就好多時都係咁嘅，因為大家預咗佢好啊嘛。好啦，咁佢結果出到嚟係好啊，咁但係不過大家都已經預期咗啦，甚至乎好多時咧個股價都已經上升咗，即係喺業績前嘅一段時間已經炒咗上嚟。咁已經 price in 咗㗎喇，咁所以當份業績就算好嘅話呢，咁但係呢就因為大家預期咗嘛，而個股價亦都已經升咗上嚟，咁所以點解就會出現咗就係業績好之後呢反而呢個股價會跌咗落去嘅，咁亦都係大家一直傳統所講嘅叫趁好消息出貨啦，亦都係所講嘅見光死，咁所以呢大家要小心啲，嚟緊呢有機會啦，騰訊即使份業績靚都好啦，除非佢好過市場預期好多，即係市場已經預期好啦，佢比預期好更好，咁除非咁，如果唔係咧，都我覺得有機會咧，就是、出現一個見光死嘅情況。特別就係因為頭先提到啦，因為咧個大市氣氛都係比較弱啊，變咗當個市如果要撳落嚟嘅話咧，咁騰訊係重磅股嚟噶嘛，咁都係其中一隻必然被拋售嘅對象嚟噶。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都係要小心啲噶啦。 嗯，咁啊轉個角度咧，都有另一隻嘅大藍籌咧就出業績啦，就係、是、港交所就會喺今個禮拜出業績啦。嗱，交易所嘅表現咧，今年就真係有少少強差人意嘅，原因係喺咧你睇到過往啲 IPO 集資咧，香港咧通常都有頭一二三噶嘛，過去嗰幾年啦，即係同你係其他， 而家就慘啦， 係啦，而家直情喺排第五都排唔到，要排第六咁樣，真係難搞少少啦。好啦，威 Sir 講下港交所有冇機會迎嚟第三、第四季有一個大逆轉咧？嚟緊 IPO 市場又係點咧？而且個成交量又有冇機會唔係成日都恩滋滋？咁啊，威 Sir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埋啊，唔该。 我谂咧，即系各位听众，大家真系唔好太多无谓嘅幻想啦。我谂即系都难搞噶啦，港交所。嗱、嗯，点样咁讲咧？嗱，之前我哋不如睇一睇啦。佢公布咧，嗱上一次啊，佢公布咗2022年全年嘅业绩啦。咁啊 ，OK 噶。咁啊，嗱，首先咧，股东日利咧就100亿，按年咧跌咗成19.6% 嘅。哇，每股基本盈利咧8蚊都唔到，得翻7.96。你谂下，讲紧一只300蚊啊，而家讲嘅港交所，佢每股盈利8蚊都冇啊！嗱，咁我哋留意呢句说话，行政总裁咧就呢个欧冠星佢讲咩咧？佢话内地嘅跨境投资咧嗰个增长咧系会好迅速嘅，咁同埋咧外资对内地经济嘅参与会不断增加，咁咧就会令到港交所咧呢个发展提供一个机遇。好啦，咁我哋望望对上一季咧，究竟有冇话内地嘅跨境投资好快速咁增长啊？咁外资有冇好踊跃咁样去参与咧？咁嗱，咁即系话佢之前嘅预期嘅嘢咧，似乎都呢个期望会落空。咁如果系咁嘅话，咁份业绩都系会弱噶啦。即所以咧，即系港交所嚟讲咧，我谂暂时嚟讲都唔系太值得去投资。特别咧，当我哋见到喂，特别系上个星期咧，嗰、那个嘅成交啊，又回落翻1,000亿都唔到啦。系啦，之前都曾经憧憬过嘅，当个市咧曾经上翻去20,000点。就係、是、當時啱啱頭先提到就係、是、中央有好多救市措施嗰段期間啊，個大市上咗嚟，成交都 keep 到啊，有成千億嘅，成千億咁樣嘅每日。咁但係原來只係過眼雲煙嘅啫，昙花一現，跟住之後又落翻嚟。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都好難話即係憧憬將來會比較好。好啦，你話博 IPO 市場咩咁啊？歐都提到啦。 IPO 而家都無人問津啦。咁啊，甚至乎我哋排名啊，仲差過而家印尼交易所。印尼都全球排第五啊，我哋而家連五甲都唔入啊，全球。咁啊，都係比較難睇啲噶啦。咁所以咧，就依只嘢，我覺得都唔適宜太有過分嘅憧憬噶啦。 嗯，咁啊，睇下成績表啦，係咪像乜像樣啦？好似啲學生派成績表咁啊。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信誠證券啊聯席董事啊張志威威 Sir 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威 Sir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純屬股份嘅。 好，唔該威 Sir， 咁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同你傾偈啦，多謝你。 下個禮拜見， 拜 拜。 Bye 祈求天天粉甘同味，浮沉高低都总有道理，永不厌时期。年年青春放松不皱眉，忘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厌放弃。黄绿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唱出低歌。再别跳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付出的真心，哪惧怕消磨。如今你醉，在意什么？想和睦。放松不皱眉，无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怒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唱出低歌，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的真心，哪惧怕消磨？如今你醉，在意什么？想和睦。世间一切难以预期。爱那管距离，经历过危难亦没舍弃，未会怕风霜同悲。新的歌曲勾起你的好奇，掀起了忆记，送上了期望你未来，困恼与烦闷也即逝微。没分对或错，同唱出低歌，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乐观更易过，梦想的缤纷，我伴你张罗，重新振作，愿意付出，开花结果。 喂，佢哋开 show 啦吧，开紧啦，佢哋系温拿乐队狂 loop 的新歌，其实大家都系期待听佢哋每一首嘅经典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有咩优惠？ 有咩优惠咧？我成日咧听到呢个色通，我都会好想跟住唱嘅。啊哦， 有 乜嘢优 惠？其实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啲旅游宝啊。如果咧你成日飞嚟飞去嘅话咧，全年嘅旅游宝咧就比较划算一啲啦。咁、样嗱，想同大家讲多少少咧，关于呢啲保险产品咧，其实咧你旅游宝咧，同埋咧你嗰个叫做外出工作公干嗰个咧，系有啲唔同嘅、哦。你自己条款细则，你问清楚你嗰个 agent 喎、哦，即系嗰个保险从业员、哦。OK，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唔同保险公司唔同啦。不过其实小弟过去嗰几日都飞咗一转越南，咁样越南都依家成个亚洲入边个发展能力值都好强啦。咁啊日本啊、内地啊，以至美国都喺当地有好多唔同嘅设厂啦。咁我都喺入面其实见到好国际化嘅一个面貌嘅。即係唔係只得越南人嘅，即係内地嘅人有好多、日本嘅人有更多咁样。咁我就喺度諗，哇乜嘢啊，两三步就已经係一间寿司铺嘅。好夸张喎咁样。嗱，一阵享乐时代再同大家或者同啲拍档再讲下呢个越南之行究竟做啲乜嘢啦咁样。不过呢搵嚟呢都有1234567890，哇！有十间唔同嘅保险公司，咁啊帮大家隔个价啦。咁啊，原来咧呢个全年嘅旅游保咧，其实全年咁买咧，有啲都真系相对抵玩，有啲系 under 1000蚊咯。 哦，咁啊几平喎！ 系啊，因为咧我哋每飞一次，譬如我今次飞亚洲地区啦，三日两夜咁样咧，其实都用咗150蚊咯。 系啊，差唔多啦。 咁如果我飞超过7次咧，咁其实呢啲全年保嘅保障又会多啲啦。个医疗保障的金额的额度又会多一点，个人意外保的额度又差不多去到三位数字、三位数字是100多万、即是不是说三位数字 百多蚊 一百二十几万、个人意外保的样，甚至乎呢有一些是可以取消到那个行程啊，或者缩短行程呢，它都会有个赔偿给回你，特别是叫做夏天飞呢，大家好怕那样东西，就是喂会不会会有机会就是说台风啊出发不到，或者当地台风都得㗎嘛。即係你去到冲绳台风佢飞唔返嚟香港争一两日，咁有冇机会可以搞到呢啲叫做航班取消或者航班延误嘅赔偿呢？咁有机会都呢啲都涵盖得到囉。係、啊，咁当然即係呢度我手头上有十间唔同嘅呢啲全年嘅旅游保嘅公司啦。咁当然即係成日都係咁样讲㗎啦，即係贵啲又保多啲囉，平啲又平啲啊，保少啲咯，即系最简单。咁但系保障好好嘅，有啲咧就话俾你听，喂，全年究竟你飞几多次先回到本啊？咁样，喂，有啲咧好夸张，我要飞10次先回到本嘅。 咁多， 系啊， 一年 飞唔飞到10次？你有冇啲 friend 出 trip 嗰啲咪得咯？ 系咯，做嘢。 其实咧，疫情之后咧都少咗，相对话即系好多叫做飞嚟飞去，好多时候都系视像开会就算。 啊、 因为咧。其实你飞的过程都几误时的。你试想象自己是飞公务的行程先。你不要当自己去东京三日两夜去玩。咁你东京三日两夜梗係飞10次都 OK 啦。即好似船仔依家学生咁样。你暑假我成日都话你飞一飞係开心㗎嘛。你抽时间飞一下啦，係咪先。 我都想飞呀、 啊。係呀、啊、你一定得㗎，係呀、啊。时间呢好似暗疮咁样呀。接出嚟呀。係呀、啊。但本身咧，我见啲报章唔系用暗疮嚟形容嘅，不过就费事用嗰个比喻啊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系、是、哇，你飞十次，一年飞10次都好 happy 喎、 啊， 真系、 啊。 有冇人可以得咧？退休人士咯，可能系咪？ 背包人士咯，系咪 啊？背包人士又未啊？系喎， 背包客得， 背包客先可以做到。 你哋有冇谂过做背包客咧？其实 我想噶， 想系嘛？屋企有冇支援啊？即可唔可以有？几千万未开头嗰啲，咪可以做背包客。 自己咯，自己储钱咯，即系短 trip 咯，都系。但我中意做背包客多过系拖劫嘅，我自己。 唔系背包客咧，都系一个形意嚟嘅啫。背包客都会拖劫嘅，我深信应该。 出太多嘢， 但系你攞几多嘢噶？即系如果你唔拖劫， 其实 实你真系睇你嘅时间，同埋你真系要洗嘢咯。你啲内衣裤咧，你唔能够更换咯，你只可能系几样，哦、然之后你要清洗。咁喺呢一方面，你要做到咯。 即系带多少少嘢啦。咁啊，船仔会唔会飞一趟？即系叫做想去就去，话飞就飞嘅旅行噶？你 我都好想啊，但系咧，即系睇好似阿 O 咁样啦，暂时冇乜暗疮嘅，但系 系咪接不出来啊？ 接不出来， 时间接不出来啊！ 系啊， 我冇暗疮，但系有另一样嘢都要接嘅，粉刺都要接出嚟嘅，系啊，老咗就会有黑头同埋粉刺噶啦。 咁之后要教大家睇下用有啲乜嘢嘅护肤品啊，听住 KOL 嘅环节啦。 冇错冇错，咁啊，希望带多啲唔同嘅旅游资讯俾大家啦，因为嚟迎来即系暑假嘅尾巴啦，依家8月14号啦，有好多家长都赶住飞啊，开学就9月1号啦，大抵个时间，仲有10多日时间咧，大家都会飞。飞之前咧，买下呢啲旅游保障都系好事嚟嘅，起码咧遇到意外嘅时候咧，唔会乜都冇，揸都冇得剩啦。咁大家就揾下适合自己嘅保障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今日起为香港西九龙站往返深圳福田站的高铁乘客推出灵活行，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之外，乘客可以在原来车次开出之前45分钟至到开车之后1个钟内使用灵活行，免费改乘同日指定车次最多3次。西九龙高铁站 B 一层部分自助售票机已经加入灵活行改票功能， B 三层离港大堂增设8部自助售票机，乘客亦都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办理改票手续。售票机的轻触式屏幕加入灵活行按键，扫描身份证明文件会出现买飞的信息，选择需要变更的原有车次之后，屏幕会显示可以选择的新车次，确认之后会列印行程信息提示，整个过程大约1分钟。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和安哥拉经济协调国务部长马萨诺共同主持中安经贸合作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宣布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王文涛说，中方愿意中安建交40周年为契机，统筹规划下阶段双边经贸合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水平，巩固基础设施合作成果，拓展能矿、制造业、农渔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安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马萨诺就话，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安哥拉投资兴业，積極參與安哥拉經濟多元化進程，不斷深化安中戰略夥伴關係。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巡邏艦向一艘駛往烏克蘭伊茲梅爾港的貨船進行開火警告。俄羅斯國防部說，俄方軍艦在黑海西南部海域發現一艘懸掛柏勞國旗的貨船，並且要求貨船停船，以檢查船上面有沒有運送違禁品，但是貨船船長沒有作出回應，所以俄軍使用自動武器對貨船進行開火警告，迫使貨船停船。檢查人員隨後乘搭直升機登船，在完成檢查之後，貨船繼續駛往伊茲梅爾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房屋爆炸，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当地第二大城市匹兹堡附近城镇普拉姆有房屋爆炸，至少3间房屋在爆炸之中损毁，10几间房屋受到波及。当局说2个伤者情况稳定，已经获准出院，另外1个人伤势严重，需要留院治疗。至于爆炸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7， 日元 145.2， 瑞士法郎 0.878， 加元 1.345， 人民币 7.24， 英镑对美元 1.268，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4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日经平均指数报32,597点，是刚刚转了32,589点，升1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9美元，卖出1,911.4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狮隧先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影响到挤塞。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咧就接近散石湾路啦。龙门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散石湾路啦。龙门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将军澳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南田消防局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噶。就是将军澳隧就系、是、将军澳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南田消防局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兆康港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另外在九龙区啦，较早前慈云山的惠华街有爆水管需要封路嘅，就是惠华街去云华街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已经解封啦。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慈云山惠华街嘅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咁而家惠华街去翻云华街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对出，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咁另外同你讲翻个渡轮消息啦，因为船只机件故障。珀麗灣渡輪服務已經改由巴士營運，由珀麗灣至到中環上午8:40和上午9:40，中環至珀麗灣上午9:10和上午10:10都改由巴士營運，搭這個渡輪的朋友就要留意。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代表我的字梗是个多字啦，因为我有多重身份嘛，除了做节目主持，还是妈妈和别人的太太老婆，每日生活多姿多彩，这么多不同的体验，有很多的资讯想带给大家的，想知道是什么，听晨我的节目啦，到时告诉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些，了解我们多些。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港区人大代表凌友诗，分享港区人大的工作，还有全国政协常委何超琼。 政协是一个乜嘢嘅系统呢？就是要让我哋可以系代表民间嘅力量咧，可以系参政议政。 逢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40，晨光第一线要做啲乜嘢啊？今日 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冇一啲天马行空嘅想法咧、嗯？ 最后生嗰个讲先啦。 最后生嗰个讲先。 系啊。哎呀， 我好想迎后生 嗰个讲先。我有一个谂法嘅，就系我希望可以喺十米高嗰啲高台跳水，转跳落嚟。但系因为一世都做唔到。 首先要转好多个圈咯，都未必 转好多个圈啦。第二我位高啦、嗯，第三就系我觉得咁样跳落去，我应该会。打死咯，即系放我嘅话，就算个池有几深。 但你本身游水叻唔叻噶？ 唔叻，我就识游咯。 系、嗯，不过都可能你而家仲年轻啊。其实可能到有机会，实有机会啊。你三十几岁嘅时候咧，你突然间会觉得人生个 checklist 入边咧，有一样嘢系你觉得未能够如愿咧，你就会想剔埋佢咯。 我就会想去学啦。 系啊，我有啲朋友都系咁噶，叫做可能40岁先学。由头学过一次打篮球咯、 嗯， 即系佢觉得佢细个时候咧，爹哋妈咪咧冇俾好充足嘅时间佢做一样佢自己好中意做嘅空体活动，因为我哋成长入边，我估大家都系啦，一定爹哋妈咪会劲叫你读书啊，劲叫你补习啊，劲、嗯、叫你做啲佢哋想做嘅嘢啦，咁但系你就忘却咗自己想做嘅嘢啦。咁如果船仔你譬如话想呢个跳水咧，我记得咧早3-4年前咧有一个全民运动日咧，其中一年嘅全民运动日咧，佢会请咗一啲香港嘅跳水队嘅成员啦，去教一啲民众啦，即系我同你呢啲普通人咧，就喺啲好简单嘅弹板嗰度就咁试下跳落去先。 哦、 即系喺九龙公园我记得个泳池系咁，九龙公园嗰度就跳落去，咁睇下你得唔得先？你得咧，跟住你先会去学一啲翻滚，或者喺个弹床嗰度学啲转嚟转去嘅嘢。咁到你真系学识啦，唔受伤啦，先可以上到跳板嘅咁样咯。 系， 其实你可以试下。 系啦，但系十米高同我对我嚟讲同蹦珠针冇分别。啱， 但系你冇理由一跳就跳十米噶嘛。 慢慢嚟。 系啦，即系你好似揸车咁样，你一开始新牌仔都冇话揸架4000cc 嘅跑车咁样啊， 吓死自己。 系啊，你万丈高楼， 重地 啊，好唔好啊？ 好， 我试下呢 次， 系有啲啲疯狂嘅，但又未至于狂到话我要为咗香港队出战奥运或者出战亚运嗱，呢个疯狂啦，系咪先？ 年纪最大嘅奥运。 选手， 好好高噶，其实都可以。 唔系啊，到时如果我学得识，可能要四十岁噶啦， 唔使咁耐啊嘛。 你都几有慧噶，你悟性都几强，应该 OK 嘅，系啊，试下先，系啊， 好 报下啲成人跳水班先，系啊， 跳水班， 跳水班 有冇嘅咧？而家 有嘅， 有 人转个头帮你喺首场引擎嗰度 search 下啦，好冇？好啦 ，Vicky 你啦吓， 我啊，如果你话真系想天马行空嘅话咧，我会好希望可以进入到人嘅梦境，即系我身边嘅人梦境。嗱，好得意嘅，因为我成日都会经常瞓醒之后咧，都会记得自己发梦噶，发过啲咩梦？经常 系 唔一定系日日嘅，但系经常，我会好中意谂翻。咦，系原来我琴晚发咗呢个梦，好得意噶。但系我知道唔系人人有，但系曾经有人同我讲过，你多数记得自己发咩梦，应该你都瞓得唔 系 好好咯。咁样 通常都系噶嘛。 唔系，但系我精神嘅，我自己觉得精神吓。咁、但系我觉得，咦，原来我记得自己发嘅梦嘅时候，如果我都能够进入去人哋嘅梦度咧，同人哋倾偈，咁就好啦。 如果人哋唔想同你倾偈咯，咁你咪干扰咗人哋梦入边嘅私隐咯，咁样 又系嘅。 系啊，你咪睇得太多嗰啲 inception 嗰啲啊，进入人哋梦境嗰啲咧。 咁佢话天马行空啊嘛。 咁你有冇攞定个陀螺出嚟？ 系 啊， 转下先， 转下先。睇呢度系真实定还是梦境咁样？ 系啊，或者攞个一蚊鸡， 系啊， 抛下先。 究竟系咪真咧？ 系 啊。啊，我又冇乜疯狂嘅嘢想做。我细个试过做噶啦，有啲好疯狂嘅嘢。 系。 譬如喺周边地区嗰度踩单车环岛啦。譬如去成个亚洲最高个山嗰个登山啦，咁因为嗰啲登嗰啲山咧要签生死状噶嘛， 哇， 其实咧最惊咧系签嗰下，因为签嗰下咧意味住你有机会死啊嘛，系啊，如果唔系人哋唔叫你签啦，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我下半世人都想安稳咁样度过咧。太疯狂啊，唔适合我啦！我想简单啲咁样过，系啦，每一日翻到嚟，大家开开心心咁样开咪，啊个股市都唔好咁波动，尽量升就好 happy 啦。个楼市啊，希望咬腰升翻上去啊！特首施政报告啊，全世界都开心，系咪先？ 好多愿望啊！ 系啊，呢啲愿望应该都系普罗市民嘅愿望嚟嘅，唔好太疯狂啦。过去嗰十年都好疯狂噶啦，想轻松啲，系啦。呢年少轻狂，年少轻狂啊嘛，咁自己都唔年少啦，何必轻狂呢？嗱，轻狂呢嘢交俾你两个去做，做啲癫啲嘅嘢，翻嚟再同。 咁癫嘅，你讲下嗱，上个星期我哋有讲到话三件周末嘅小确幸嘅，系、 哦、 啦，神光做得到嘅，咁我哋就分享一下啦，感恩就得啦，其实系嘛。嗱、我就好简单嘅，我星期五嗰日同咗一班中学同学去食饭啦，做咗啲好疯狂嘅嘢啦， 系点啊？ 冇啊！大家 講得噶， 唔係啊，衝咗去我張 poster 度影相咯。 哦， 即我就話我想試下影，因為我未影過，我見過，但我冇影。咁我就話喂，不如一齊去影啦，因為成班 friend 就會起哄噶啦，大家都知係啦，呢個幾好笑嘅一個經歷啦。咁第二就係、是、啊，終於新屋入伙啦， 新屋入伙 係啦，終於就整好間屋啦，清潔好啦，叫做 有咩嘢需要啊？等我哋都為你添置一啲嘢，唔好太貴。我唔係好中意買琴俾人啊，係啊，係啊，我唔係好中意買琴呢啲。啲嘢咧，因为咧，你呢个又可以题外话讲少少。有阵时咧，人哋 housewarming 咧，你会唔会预备啲嘢俾人嘅？你唔好买啲太要负责任嘅嘢，尽量咧有啲简单啲，譬如风筒嗰啲咧，咁。除非个风筒吹到你甩头发啫，如果唔系理论上你都觉得几合宜啊嘛，同埋几靠谱噶嘛，系咪先？有冇呢啲小家电啊？ 几好喎、啊，即系我有谂过买风扇同埋风筒咁样转一转。 系啊，帮你啦吓、等你要风得风啦，好嘛？ 我多谢你啊！仲有一个嘅，我星期日嗰日瞓咗全日，好开心。 哦，咁啊系，休息都系为咗走更长远嘅路啊。咁你有冇值得感恩嘅嘢啊 ，Vicky？ 梗系有啦，我三个小确幸咧喺晒同一日发生。 系。 朝头早做 facial， 晏昼揼骨，跟住再直落剪头发。 哇！港女星期日咧，真系好 星期六，星期六 系好合意咁样过一个周末 啊， 系正。 因为前排真系太扯啦，咁样好耐冇做 facial 嗰个姐姐咧都同我讲：，哇，妹妹两个月冇嚟啦，哇，好攰，好污糟啊！你块面咁样， 做翻啲深层清洁面膜咯。我最开心就系翻到嚟唔使我一个人做晒四个钟头节目啦，因为都好攰，同埋好耐未试过一个人做咁多节目噶。咁啊，好好啊 ，Vicky 同船仔都陪伴啦。咁啊，今个礼拜小白放假吓，咁啊，所以即系心机旁边咧，大家听住晨光第一线咧，会有船仔啦、阿 O 啦、Vicky 啦，同埋嘉明咧，就会喺呢个礼拜咧去服务大家嘅。咁希望大家都开心。过得称心满意啦。 最近咧，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嗰件衫睇落会唔会好奇怪啊？我朋友就答：吓会咩？不过大家都咁着噶。咁之后咧，我就莫名其妙咁接受咗呢一个谂法啦。最后尾先发现，原来呢一个系一个套路嚟噶。当人讲出大家呢个字嘅时候，听嘅人就会莫名其妙咁接受咗呢一个讲法。背后究竟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等他腹肌都这么美好，等他开口也似冒险与花朵，最铭心刻骨刻狠一次倾倒，心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无忧，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句子，从溺里爱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原爱每份有故事，而明日是哪个字， 嘅大家系指边个呢？其实唔系指任何特定嘅人，而系将笼统咁样讲，大家就可以将自己嘅发言责任转嫁俾其他唔系特定嘅人士。因为觉得多数人都系咁样讲、咁样做，咁所以自己咁样做嘅时候都系冇问题噶。这个心理就叫做从众性。美国心理学家艾许就用实验证明了从众性，当十个人都讲那样东西是对的时候，第十一个人即使觉得有问题都会跟回前面十个人的讲法。人身处在社会或者团体里面，无论有意定是无意，都会配合回周围的气氛，避免自己偏离了那个团体。身处团体里面可以说会令人比较安心，亦即是说因为缺乏了问题解决的能力，没办法决策的时候，都会以大家为理由保证自己是对的。那另外大家都这样做，就会形成了从众行动力量，亦即是我们所讲的群体压力了。例如啊，这个是大家决定的，那上司就不可以忽视这个提案。这个心理状态亦都是被称为全体一致性效果。咁所以下次如果你想对方接受你的意见的时候，不妨加个大家在前面，这样你就可以突然间说服人的啦。 大家一起看看天气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啊。咁啊，朝头早气温都唔太稳定啦。大定把遮咧就有备无患啦。不过咧，头先我都好认真听船仔呢个环节啦。咁啊，都越做越好之余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啲心理学嘅知识咧，都扣翻咧自己，譬如读传媒咧，都有一个理论咧叫做沉默螺旋理论啊。 哦， 就系咧，你 唔係單單就係話咁啊，沉默嘅大多數係你會慢慢咧，即係有少少從眾概念咯，就係你跟咗一個主流嘅聲音咁樣咯，或者你唔出聲，但係你會傾向咗主流。 即係羊群心理學啦，都 係啦，有一種咁嘅演算法喺當中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心理學嘅嘢有陣時大家知道多啲咧，就容易解釋到一啲社會學嘅行為啊，或者啲人點解會咁做啊？點解 Vicky 同埋船仔咧中意飲咖啡，阿歐都好似慢慢都会中意饮咖啡嘅，可能都系呢个演算法嘅一个概论咯，啱唔啱？ 系啊，好容易俾到隔篱嗰个人影响嘅，尤其是人咧，始终都系群体生物啊嘛。 系啊， 咁我哋有社会性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见到隔篱系咁样咧，我哋唔想令到自己特别唔同啊，因为对我哋个 mindset 嚟讲，特别唔同咧。代表住你可能会死啦，即系大自然嚟讲，系啦，你群居噶嘛。如果我系特别中意一个人去打猎嘅，咁可能你俾只老虎食咗，咁啊冇人知道你原来俾只老虎食咗，冇人可以救你啦。 系， 咁所以呢一个 mindset 慢慢传到落嚟，而家咧大家都会习惯翻揾翻啲即系大家差唔多嘅嘢啦，做翻啲差唔多嘅嘢，实冇 住差唔多嘅地方啦，唔好住得太偏远。如果得我一个住嗰个位置咧，突然间可能发生啲咩事咧，冇人可以援助到我。 哎、所以晨光第一线咧，我哋咁多人住村屋，阿欧好快都搬村屋啦，系咪啊？ 村屋，村屋啊！我睇下，我睇下将军澳有冇啲村屋，有咩近啲嘅村屋噶？ 有西贡都有噶， 西贡都有， 沙田都有。 但系咧，朝头早 大围都有， 但系朝头早翻工棘棘地，大围 OK 啊，大围几好，大围依家有新商场，你有冇去过大围嗰新商场？ 我未啊， 好似话都几 犀利啊， 宽敞咁样咯。 我就见到太多人咧，通常多人地方我就唔去嘅。 系咩？咦嗱，你咪违背咗你嗰个从众概念咯，你特登即人做我唔做，杀出新血路，你系。 但系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咁噶， 系啊， 即系我系今日我身边嘅朋友。 哦，即系你身边嘅朋友，哦，我明白啦，你身边嘅朋友都系专系做一啲人哋唔做嘅嘢，但系当专系做一啲人哋唔做嘅嘢，都一班人系咁咧，咁嗰班咧非主流嘅人咧就会变成 主流 啦。 唔系噶，但系有阵时候我都唔希望撞嘢噶，即系点样撞衫啦、撞袋啦，我都唔喜欢噶。 系咯系咯，但系咧球队咧又必须要你同个个人都系同一件波衫、同一条波裤咁样噶，系咪先？ 唔同咯， 你啲学校都系咁嘅，嗰啲就 系 为咗你似翻一个团体嘛。即系其实我估你嗰个就系你去唔同场合你想做啲咩啦。譬如你出去一个 event， 咁你梗系唔想同人撞衫啦，因为你去呢个 event 个目的系凸显你嘅个人特色啊嘛。 系啊， 你系想话俾人听啊，阿船仔咧其实都几靓噶， 都几有 taste 嘅，系啊，都几有 taste 噶。咁样，咁但系你同人撞衫就即刻唔好意思啦。 唔系啊，我又题外话讲多句咧，有阵时候有啲 party 咧，未某啲时装品牌搞啦，咁你个个人都会着嗰季嘅嘢过去噶啦。咁你谂下嗰一季佢出100件衫。一百分之二、一百分之三都有機會撞到咯，咁所以咧，其實去呢啲時裝 party 咧撞衫咧，經常都有發生嘅， 在所難免。 係啊，跟住咧就會判定啊，究竟邊個 artist 紅啲，邊個冇咁紅咧？ 邊個著得好睇啲？ 係啊，咁樣咯，即係都幾有趣嘅呢一樣嘢。咁啊，往後嘅時間交俾船仔咧，同我哋睇下呢啲啦，叫心理學究竟點去分析、點去辨識啦嚇。 你别以为有人带走叫偶像。 scared, I'm gonna count to ten. 好，同大家數十下，差唔多一陣轉個頭咧，就搭正九點鐘啦。聽過 Edgar 嘅新歌《Count to Ten》啦，咁啊，依家31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81%，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10:30。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投资 O2O， 阿奥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即系上个礼拜五美股嘅表现啦。道指咧收市有得升嘅，升105点，标普500指数咧跌4点啊，纳指要跌93点，计晒全个星期计咧，美股道指就升0.62%，标指同埋纳指咧都分别要跌啊，而且咧系连续两个星期下跌啦。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都要跌233点啊吓，咁啊贴士啲咧都应该低开噶啦，咁啊今日有机会港股一开出嚟已经系穿咗19000点噶啦，睇下呢个礼拜啦，咁好多唔同嘅重磅股咧都会出业绩啦，咁啊中海油啊，咁啊呢个腾讯咧，仲有咧唔少得就系港交所都会出业绩，睇下啲大蓝筹有冇机会咧提振下咧本地嘅股票市场啊，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呼吁下电话啦。1872388呢个时间系咪要呼吁听众电朋友打电话嚟啊 ？Vicky 系啊，冇错啊！如果咧你都有啲想同身边嘅人表达一啲爱意啦，又或者感谢咧，你都可以咧去打嚟我哋嘅电话啦，然之后留言嘅，咁可能听日啦或者后日咧都仲系有好多嘅名额可以俾大家咧打上嚟咧，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分享嘅。 1872388等大家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亲子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 早晨啊，咁啊，细路仔放暑假啦，咁啊，面对住一个大嘅问题咧，就系一放暑假咧，家长就好头痛啦，因为嗰啲小朋友一定喺度嗌。好闷啊，好闷啊，咁样一日咧就不断喺度嗌，好闷。咁但系其实佢哋又唔系好肯咧，自己自发性揾啲嘢嚟做嘅。咁点算好咧？有冇啲节目系可以安排俾佢哋咧？蔡姨姨， 今日我哋呢个讨论咧真系好确切啊，因为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小朋友嗌好闷啊，好无聊啊。 嗯、 面对小朋友嗌无聊啊嘅时候咧、嗯，我哋掌握啲乜嘢嘅原则？ 咁啊，揾蔡姨姨啊，梗系可以又介绍下啲阅读嘅方法，令到佢哋啊唔闷先啦，系嘛？ 当你嘅小朋友咧，真系觉得好闷啊，好无聊啊，唔知道做啲咩好啊，咁样咧，咁咧我就觉得你就开始咧要谂一谂，喺呢个时候咧，小朋友觉得好闷啊，佢就会谂起啊。咁闷，我一定要揾一啲能够令到自己生存嘅，即系能够令到自己开心嘅，咁咧佢就会咧去揾到佢未来嗰个兴趣所在噶啦。 哦，即系藉住佢嗌闷咧，就不如试下俾一啲有养分嘅方法佢，令到佢可以认识自己多啲、哦。 是啊，所以呢点解我一开始话呢千祈唔好呢将小朋友宝贵嘅暑假安排晒好多好多你想佢参加嘅活动。係啦、例如係补习啊咩、哇学呢样记性啊诸如此类。咁、所以呢小朋友呢喺暑假嘅时候呢俾佢彻底无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哦，但彻底无聊得嚟呢都要俾啲空间佢，即係諗一諗自己嗰个方向应该系点。 你都有仔仔啦，咁佢咪好好奇嘅， 系 好鍾意玩。OK， 越细咧容易睇得出佢中意啲乜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咁、所以咧，爹哋妈咪咧，你哋要把握几个原则。好啦，我慢慢讲咯、 啊。 第一，我哋要要求小朋友咧维持正常嘅生活作息，即系佢平日翻学可能系六点钟起身啦。咁、暑假你就唔使俾佢咁早起身啦，亦都唔好俾佢自然醒，因为佢唔知道几点钟， 即系多少少七点几咁样就 OK 啦。 冇错啦，咁啊七点零八点钟起身啦，咁每一日三餐都要固定时间啦。同埋咧，適當嘅時候咧，俾佢瞓下晏覺啦，因為小朋友可能晏晝可能啊去咗游水咁，佢未必會即刻瞓到晏覺噶嘛。咁、如果有機會，即係有一啲空餘嘅時間咧，咁啊去瞓下晏覺啦。不過夜晚瞓覺嗰啲時間咧，一定都要固定，因為佢始終都要翻學噶嘛。咁、所以咧，只不過係將佢平時翻學好緊湊嘅時間咧。再咧，預算鬆一啲，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則，即係暑假咧一定都係要記住生活作息咧係要固定嘅， 知道 瞓覺、食飯同埋起身咁樣啦。 明白。 第二樣嘢咧，我知道小朋友咧就一定好中意打嗰啲個即係手提電話嗰啲， 望住個平板啊，嗰啲 mon 嗰啲啊。 系啊，咁咧，我覺得第二個原則咧就係、是，即使佢喺度即係發悶啊嘅時候咧，你都唔好即刻俾個手機佢，唔好即刻俾啲電子產品佢玩啊，要有一個明確嘅規矩咯。係啊，要限住佢嘅時間咯。即係其實同翻學一樣啫嘛。咁我哋要限住嘅時間，譬如話爸爸媽媽都俾你玩，咁啊最多玩半個鐘就要停一停啦，咁樣咯。咁啊每一日最多玩兩次，夠啦啩，一個鐘頭。係 咯，我成日唔會夠嘅，對小朋友嚟講唔會夠嘅。不過咧對家長嚟講就一定太多。最好咧我就話有啲裝置咧，每一日咧就俾佢自己玩嘅時候就玩到咁上下啦，就自己熄機咁。咁我 系啊， 咁啊，家长望到呢啲装置又流口水啊！ 系啊系啊，唔好提佢玩、佢一打开部机嘅时候咧，就呼唤紧佢可以玩啦、咁样。 系啦、 然后咧即系半个钟头，佢就会自动熄，咁就最好啦。 明白。 咁、第三样嘢咧，如果我哋嘅小朋友咧有想做嘅事，其实系尽量提供相关嘅资源嘅。例如咧，我哋咪话去书展咪搵到啲书啦，咁样。有啲细路仔唔会即刻咧将啲书睇晒嘅，有啲小朋友咧就马上咧就将自己买翻嚟嘅书咧，好快咁样咧唔使半天咧就话我睇晒咯，咁就唔再睇噶啦嘛。咁、但系咧，我就会鼓励各位家长咧。如果个小朋友想睇书呢，而佢话我睇晒啦，我买晒嗰啲睇晒啦，咁你咪安排佢同佢一齐去图书馆啦。好啦，咁有啲小朋友好鍾意玩 puzzle 嘅，好鍾意玩嗰啲 lego 砌嗰啲呢，即係砌嗰啲立体嗰啲啦，或者模型啊诸如此类啦。咁呢我哋都可以买一啲俾佢。係啦，可以俾佢升下呢，即係初初可能系你即係佢觉得好快嘅，譬如话呢一份啦，你六岁咋嘛，但係你挑战八岁你都咁快玩 系啊 ，OK 噶，越级挑战咧，其实佢哋嗰个叫做自信心仲爆棚啊！佢成日好大声度讲嘅，即系我仔仔都试过砌嗰啲，原本谂住俾八岁嘅，佢砌咗个十岁嘅，哇！佢觉得自己系天才嚟噶。 系啊，不过嗱，仲有一样嘢，除咗买俾佢咧，都尝试帮佢去借嘅。我知坊间有啲志愿机构咧，都有啲叫玩具图书馆啊嘛，咁可以去借啦，或者咧同自己嘅亲戚朋友啦、邻居啦， 交换礼物啊，唔系交换玩具都得啦。 系啦系啦，即系搵啲年纪大啲嘅咧，咁啊佢都唔会玩噶啦，咁样。咁佢一定会借俾你㗎嘛。咁呢我都要提醒呢爹哋媽咪呢，面对小朋友无聊嘅时候呢，係应该諗一样嘢呢，就係呢个係小朋友自己嘅责任嚟嘅。係啦，我哋呢就唔好见到佢呢无无聊聊啊发展梦嘅时候呢，我哋就好驚佢好似学少咗嘢咁。咁我哋呢就应该呢係唔好急于帮佢安排啦，因为咁样呢係剥削咗小朋友探索成长嘅机会。 要留返多啲空间俾佢自己去諗下自己嗰个前路应该係点啊，兴趣啊各样嘢都要佢哋自己諗啊。 係啦，另外呢父母呢我哋都要学 懂得放手啊，俾小朋友有自由嘅时候，自由嘅时间同埋空间啦，咁咧先至能够帮助佢哋咧学识啲点样去管理自己。咁啊，小白，你有冇同啲仔女啦？你两个仔仔咧去做好一啲嘅约定，然后咧一齐好似头先我嘅建议，订立佢哋嘅生活作息表。 哦、有噶，其实已经咧叫咗小朋友自己咧就写嗰、那个时间表啊，即系每日要做嘅事情啦。咁啊，如果佢唔系好识得写时间表啊，就尽量喺侧边帮。帮佢咁样嘅，咁呢个都有同佢合作啊，同佢一齐做啊， 咁就好好啦。因为咧，如果我哋咁样做嘅话咧，小朋友咧就习惯咧时间管理嗰个重要啊。咁同埋咧，我哋都要提醒一下爹哋妈咪咧，小朋友平时咧喺翻学嘅时候咧，真系头先我讲啦，好攰。咁啊，但系咧加上咗夏天啦，又好热。咁大部分嘅小朋友咧，佢都会咧头先讲啦，佢会自然醒啦，咁样又食下雪糕啊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做咗一个时间嘅作息表咧，等佢自己约定咗一个时间啦，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啦，几多点钟要起身啊，各样嘢，俾佢习惯咧，自己咧系啊，我今日好好、啊，我已经做得到、啊，咁啊集低，咁又好似咧，我哋要俾自己一个欣赏啊，赞赏自己，我做得到啊，咁样，咁喺暑假嘅时候咧。俾佢有多啲嘅机会去表达感恩都系好噶。 啊，系、哦、感恩咧，就令到佢可以喺暑假入边咧学识咗之后，喺来年啊新嘅学期嘅时候咧，起码都识得同老师讲句多谢你教我咁多嘢啊！如果唔系，我仲牙牙乌啊！ 趁住个暑假咧，其实咧，我哋都同小朋友咧去定一啲少少嘅目标，就系、是。呢、这个暑假咧，爹哋妈咪其实唔会安排啲太过即系抄写嗰啲活动啊，即系学业上嘅嘢。但系咧，我都好想你学识游水啊、踩单车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都要定立个目标嘅。等佢哋知道咧，呢、这个暑假我学咗十堂，我可以学识得乜嘢嘅泳式啦，或者我学识得踩单车踩几远啦、咁样，都系可以喺暑假嘅时候同佢哋安排嘅。 我自己咧都好喜欢咧喺学习嘅过程入边啊，小朋友会因为学习觉得有成功感。而爱上学习，咁啊令到佢即系成日读书啊，即系学翻学嘅时候日读夜读啦，就觉得闷啦，就唔记得咗学习嗰个兴趣。咁啊透过呢啲嘅兴趣活动啦，咁啊佢可以揾翻学习，原来系一件快乐嘅事咧。咁对其实对佢嚟讲咧，佢会自己攞翻本书嘅机会大好多噶。大家不妨试一试啦吓。今日朝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蔡姨姨，拜拜。 好啊，唔该晒，拜拜。 唔知你瞓唔着嗰阵，会唔会选择听一下一啲音乐嚟到去放松自己呢？即系所谓嘅催眠曲啊！喺英国都有一个研究话，有一啲歌咧，佢哋分析过之后，系能够令狗狗可以好好咁样放松，然后入睡噶、哦。其实我自己屋企嗰两只狗咧，都好中意听歌噶，特别大嗰只狗毛毛啊，可能系因为佢由细到大喺屋企，我爹哋咧都会播下啲演唱会啊音乐嚟到去听，所以咧佢就听惯咗，甚至乎喺播歌嗰阵咧，佢就瞓得特别冧噶。而呢一个研究亦都指出，原来播放一啲音乐嘅时候，狗狗嘅情绪咧都会明显咁样平静好多。而研究仲话，听音乐嘅时候咧，可以令到佢哋深层睡眠。同我哋人一样，狗狗其实都有分深层睡眠同埋浅层睡眠。而去到深层睡眠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发梦噶。咁点样知道狗狗系咪发紧梦，系咪深层睡眠紧呢？只要睇佢哋嘅脚仔、手仔有冇喐下喐下，眼皮有冇转下转下，甚至乎佢哋可能会发出一啲嘅声音。呢、这个时候就会知道狗狗系咪深层睡眠啦。狗狗的听觉是很灵敏，所以都不容易深层睡眠的。狗狗就好像小朋友一样，都会有不同的情绪，甚至乎去到陌生环境，好像搬屋那时候，他们都会特别紧张。现在透过这个研究知道了，原来音乐都可以令到狗狗平静那时候，大家今晚回家都可以测试一下自己屋企那只狗狗喜欢听哪类型的音乐啦。又或者可以上网找一下这个研究，了解一下他们研究入面究竟哪几首歌是特别受狗狗欢迎。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Hey， 我不想避忌，当越执着越乏味，hey， 越躺越落地。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星期一咧，梗系要追踪翻牙祥出嚟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7:35有咩睇啊？ 今晚7:35，继续有香港故事，师傅来了。咁啊，不经不觉嚟到最后一集啦吓。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嗰位师傅咧，系一位本地嘅钟表师傅啊，佢叫做史高师傅。咁啊，史高师傅咧，原来佢由细细个开始咧，已经对钟表好有兴趣噶啦。咁啊，佢喺节目嗰度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佢咁细个咧，好多小朋友，我细个嘅时候中意玩一下嗰啲车仔啊，嗰啲超人啊，佢又中意玩表嘅咧，点解咧？咁啊，另外啦，原来啊，史高师傅咧，中意到呢个钟表咧，中意到咧，佢去过瑞士嗰度读相关呢个钟表制作 过程。哇，咁佢真系好中意，佢心中。 是一位专家嚟嘅，即系原来今时今日喺香港咧，仲系坚持用手制做呢个钟表零件嘅手表师傅咧，已经唔系好多啦。史高师傅系其中一位，咁啊，但系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整手表嗰啲手工好严谨嘅，因为钟表好精细嘛。但系啦，同好多即系手工艺一样啊，即系今时今日咧，钟表维修同埋制作咧青黄不接。咁啊，史高师傅。點樣去面對呢件事呢？佢有啲咩心聲呢？嗱，佢亦都唔係坐喺度就等住呢門手工藝淘汰喎，佢亦都做咗啲嘢喎。佢做咗啲乜嘢呢？想知道嘅朋友，今晚7:35要留意啦！香港故事師傅來了最後一集啦。 係今日今時今日啦，我都可以話我身邊真係冇乜朋友再有戴錶咯，可能會戴都係戴一啲即係可以連接到 智能手錶啊， 係啊，即係可以連接到網絡嗰邊。但係咧最近咧係好特別嘅，我嫲嫲送咗隻錶俾我喎。 哦，好多錶都係咧上一代會覺得係家傳之寶呢個睇法㗎嘛，即係承傳落去係。 係啊，佢就講。隻錶好貴㗎，不過呢隻錶仲好好㗎，有太陽能添啊，咁樣咁，所以最近呢期我都有戴錶喎，反而 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唔止係裝飾品之外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手工藝嘛，所以都係好值得欣賞。 係，其實好有文化底韻嘅，同埋如果係上一代留俾你咧，就更加有意思啦。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咧，就記得睇7:35嘅《香港故事師傅來了》最後一集啦。咁去到8:00係咪有大師對談咧？ 冇錯，咁啊，今輯咧嘅大師對談啊，呢一季同大家講下中國文學、古典文學，咁啊就特別係集中講詩歌嘛。咁啊，兩位大師啊，陳偉信副教授同埋李萌老師咧，佢上頭嗰兩集咧會同大家沿住呢個中國嘅時間線啦，講咗最古舊嘅《詩經》同埋《楚辭》。咁啊，喺春秋戰國呢個時代咧，就係、《詩經》《楚辭》發源嘅時候嘛。咁但係唔入呢兩部書，其實都仲有好多。好多詩歌噶嘛，咁啊唔歸入呢兩本書嘅詩歌咧嘅滄海遺珠咧，叫做古日詩。咁啊，今集大師對談啊，就係同大家研究一下呢個古日詩。佢哋咧會同大家界定一下呢個古日詩嘅定義啦，另外咧又用幾首古日詩咧帶大家導賞一下，認識一下呢個古日詩呢個詩歌之美啊。咁有興趣朋友今晚8:00睇下大師對談啦嚇。 我都幾中意睇詩歌，我成日都覺得詩咧係特別優雅，同埋係反而睇到，因為詩通常都係好貼近、好貼地嘅，咁所以就可以睇到嗰個朝代嘅時候嘅人嘅日常生活。咁如果咧係對中國傳統嘅詩詞有興趣咧，就記得留意8:00嘅大師對談啦。去到10:30，咦，最後一集咯，《無極行二》啊，今次去邊啊？ 哇！今次犀利啦，壓軸啊！咁啊，最後一集咧，咁啊，主持人探險家史提夫巴克沙爾咧，咁啊，好似最尾壓軸放煙花一樣。平時去一個地方嘅啫，今集去夠四個，咁帶大家去地球四個好偏遠嘅角落，帶俾大家四段好非凡嘅歷險啊！咁去邊咧？一一等阿暢講俾大家聽下。第一站咧，佢會去到沙地阿拉伯嗰度，呢個沙漠王國，佢會攀石攀岩啊，但係嗰個岩咧。是一个古代达丹王朝的岩峰，里面呢在个山峰里面埋藏了3000年的历史秘密。大家不要看到攀石、攀下呢在个岩的身那里呢有一些古代的文字的。究竟他们写了些什么呢？想知道今晚要看一下啦。咁啊，第二站啦，他会去到非洲，去到加蓬这个国家，深入这个远古的热带雨林，寻找一下呢那些大猩猩，去找一些罕有的动物。咁跟住咧，佢會去到南美洲啊，即係飛雲全世界，去到墨西哥，咁有一個世界水族館之稱嘅科爾特斯海，咁咧佢會潛落海底， 同成千上万嘅福分一齐咧潜水啊！嗰啲福分咧系好似魔鬼鱼咁样摊开度翼，但系佢哋唔系魔鬼鱼嚟噶，可能大家睇卡通片都有睇过佢哋样啦。咁啊，一齐好似喺个天空，但系佢海底嚟噶，好似天空好多雀仔一样咁样潜水。咁啊，史尼夫巴克沙尔去到最后一站咧，就去到俄罗斯啊，去到睇下呢个三文鱼嘅回游盛况。咩叫回游呢？大型迁徙啊！佢啲三文鱼可能因为产卵，佢哋大型迁徙成千上万喺条河嗰度咧一齐涌出嚟。咁啊，呢个场面好壮观嘅。 系啊， 咁啊，有兴趣睇呢啲咁特别、咁非凡嘅地球上面嘅视觉享受嘅话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无极行二》最后一集啦。 哇，好吸引、哦，四个地方、哦。咁如果咧真系未去过嘅，唔紧要，跟住港台31嘅《无极行二》咧，就可以睇到晒头先所讲嘅靓人靓景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今日起为香港西九龙站往返深圳福田站的高铁乘客推出灵活行，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之外，乘客可以在原来车次开出之前45分钟至到开车之后一个钟之内，使用灵活行免费改搭同日指定车次最多三次。西九龙高铁站 B1 层部分自助售票机已经加入灵活行改票的功能， B3 层离港大堂增设8部自助售票机，乘客亦都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办理改票手续。售票机的轻触式屏幕加入灵活行按键，扫描身份证明文件会出现买飞的信息，选择需要变更的原有车次之后，屏幕会显示可以选择的新车次，确认之后会列印行程信息提示，整个过程大约一分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民建联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新安排下弹性大，由于今次属于试验性质，只是局限在福田站，希望半年之后检讨，到时再扩展到其他站，包括深圳北、东莞和广州，令到高铁做到地铁化，班次增加到每个钟四班车。不过陈恒斌又说，如果要进一步扩展灵活行，由于涉及票务系统改动，所以希望透过今次的新安排试验一下对系统的影响有几深远，可以收集相关数据。台风兰恩预计听日登陆日本本州，气象厅呼吁东海和近畿地区的居民警惕狂风暴雨。兰恩的中心风力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预计东海和近畿地区今晚开始会有强风，阵风可能足以吹翻行驶之中的货车。气象厅官员说，由于兰恩移动缓慢，影响时间会持续较长，警告居民要提防山泥倾泻和河流泛滥。受风暴影响，名古屋站至新大阪站之间的东海道新干线听日全日停驶，东京站至名古屋站之间的列车班次亦都会大幅减少，新大阪站和冈山站之间的山阳新干线听日亦都可能暂停服务。日本航空宣布取消听日240班航班，主要是来往大阪的航班，近25000个旅客受影响。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山火至今造成93人死亡，随着当局继续搜救，预料数字仍然会上升。州长格林将重灾区拉海纳形容为战区，这座旅游度假小镇几乎被完全摧毁。他再次誓言会调查为什么居民未能够透过紧急通知系统收到警告。 毛伊岛警察局长话，部分遗体嘅身份难以识别，呼吁失踪者家属提供 DNA， 加快辨认程序。佢又话，仍然有大片区域需要搜查，可能仍然有几百人失踪。总统拜登被问到系咪计划前往毛伊岛嘅时候，表示会审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75点，跌399点，总成交金额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78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6，跌5.2；比亚迪股份241.6，跌12.8；盈富基金19.2，跌4.2；阿里巴巴92.9，系跌2.47；友邦保险71.1，跌0.8；中国平安49.8，跌1.65；理想汽车155.7，跌9.7；创科实业81.95，跌1.5；美团133.4，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44.94，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6，人民币7.253，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272点，跌201点。港金报1782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23美元，卖出191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较早前喺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大学港铁站曾经有意外，咁啱啱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另外，以下较早前因为船只机件故障而需要以巴士营运嘅珀丽湾往返中环嘅渡轮服务班次系将会恢复正常，当中系有珀丽湾至中环喺早上嘅9:40，同埋中环至珀丽湾早上嘅10:10嘅班次。另外，运输署宣布西隧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无需停车或者系排队付款。而至于东隧就会喺8月27号早上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翻易通行户口。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浙江街。东隧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通往观塘道嘅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喺兴田村；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繁忙。

9:43，船仔同埋 Vicky， 不如我哋招呼咗咧，我哋空中点唱，即系嚟自我哋香港电台嘅官方网站嘅一啲听众朋友啊，讲一讲佢哋有啲咩祝愿出嚟听下先好嘛？ 可以啊，咁首先第一个系 Vivian Young 啊，咁佢就点俾 Edwin 唱嘅，咁佢就话啦，啊系生日嘅点唱，咁啊祝 Edwin 8月15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工作愉快， 生日快乐 ，Edwin。 跟住之后咧就有 Bonnie 啊 ，Bonnie 咧就点唱俾强强同埋青青，咁咧原来强强就系8月11日生日，青青咧就系8月19日生日，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同埋多谢阿强哥担当家庭主夫，家庭主夫，所以应该系煮嘢食啊， 劲啊！ 几多个唔了得噶啦， 系啊，全部有料，好系咪仲有啊？听众朋友， 冇错啦，咁仲有一个系 Ron 新啊，咁就点俾边个咧？系 Wendy Young， 咁佢就话啦，希望你新嘅一年咧教学教程啊都系比较顺利嘅，咁愿主保佑咁样。 哦，老师嚟噶啦，应该系 啦。 老师真系要帮你哋咧，注入满满嘅正能量，因为应该过多两三日咧，有啲教育机构咧就开学噶啦，咁啊唔系个个都系9月1日开学嘅咁样。总之做老师嘅辛苦晒你哋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当然唔少得我哋晨光第一线本身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朋友啦。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 ？Hello， 梅姐。 我系梅姐啊！ 早晨， 早晨， 梅姐，听到你，我都好开心。你把声咁娇俏嘅，点解朝头早吓？ 我今年70几岁嘅啦。 哇， 唔似喎，好精神，把声好精灵。 我以为你啊，连阿 Albert 嗰张卡绿油卡都未攞啊，以为你后生女嚟啊！ 我好开心啊！我打电话打唔通，咁咧我一间咧就同朋友去厦门玩。 哇！ 我话试下一打又打通咗，好多谢你哋啊！ 喂，梅姐啊，喂，嗱，有厦门去玩呢，咁啊，主持人阿 O 都几熟厦门嘅，咁啊，系咪搭高铁上去3个几钟啊？ 系啊，同朋友去啊。 系啦，会唔会去厦门呢？依家好多靓酒店嘅，咁啊，要住啲靓酒店，有啲无边际泳池，你好似啲后生女咁样着翻件泳衣打个卡好唔好啊？吓！ 我咧今次翻去咧，系同朋友翻去住喺佢屋企。 哦，咁开心啊！ 哇，你朋友都好有钱啊！厦门啲楼好鬼贵噶，系咪啊？ 系我唔知啊， 翻过 去啦， 系啊，翻去食好嘢系咪啊？ 仲有咧， 系啊，系啊，系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呢个鼓浪屿啊，嗰个岛仔，咁去嗰度咧就吹吹海风啊，饮饮咖啡，好开心噶，好嘛吓？ 系啊系啊， 咁咧有啲咩点唱啊？ 今日嗱呢个月咧好多人生日，过咗啦上个礼拜7日咧就我心抱阿梅生日， 阿梅系嘛？ 陈少梅啊，16日咧，我朋友咧阿琴花就是、我今日同佢翻厦门生日。 系咁啊，仲有咧。 18日咧，我个仔咧阿康生日。 阿康生日系嘛？阿康仔 系。咁29日咧，我孙女尹晴生日。 尹晴，哇！你真系好开心、啊，三代同堂齐插插噶啦，系嘛？ 系啦，仲有啊，仲有啊， 系 31日。我个好朋友阿 Lee 生日， 阿 Lee 系阿 Lee 有冇份去厦门噶？ 冇啊，我净系同嗰个琴花去。 系点解唔预埋阿 Lee 去厦门啊？ 佢唔得闲啦，佢要翻工啊，咁成 下次咯， 下次再去过咯，好嘛？ 系 啦，啱玩啊，去多几次咯。 喺度咧，祝你哋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好 开心心，幸福美满。 系，多谢你。听到梅姐呢一个咧打电话嚟咧，我相信佢哋重听翻啦吓，或者而家直播听紧啦。其实我相信佢哋听到都好开心。 开心啊！ 一听到梅姐把声，我都觉得好开心。 好开心啊！ 多谢多谢，我都祝福你哋个个都工作顺利。 好， 我喺度咧，首先最紧要多谢三位朋友。 系， 第一。教会嘅阿 Wosie， 仲有咧， 第二阿香丽， 香丽， 第三阿 Lee。 阿Lee 头先咪讲过咯，系嘛？ 而家佢生日啦，佢哋三个咧对我好好嘅，

喂，每天我哋多一些属于啊张学友嘅作品啦。Vicky 今日你都好似有啲饮饮食食嘅嘢同我哋分享喎。 梗系啦，嗱，啱啱甜完咧就教大家咧去整一啲咸嘅嘢啦。嗱，其实自己咧我平时都好中意煮嘢食，咁今日咧就好想分享一个咧唔错嘅食物。 系咪噶？你觉得 Vicky 煮嘢食入唔入顺嘅船仔？老实讲啊吓，即系第一个 image 唔系 嗱，当然啦，小白我识佢耐少少啦，我明白佢真系会煮嘢食啦，同埋佢即系日日都要讲啦，就算佢唔系真煮，佢都要网罗好多唔同嘅食谱啦咁样。但系对于 Vicky 嚟讲咧，我就觉得你爹哋妈咪咧，因为你煮个种俾我食啊，即系我哋呢啲瘦人一种咧千年记嗰啲咧，咁 OK 嘅，几好食嘅。但我唔知你啊识唔识煮，你喺旁边观察咧，你呢个好姊妹啦， 我觉得佢系会。做贤妻良母嘅，咁应该 OK 嘅。 其实以前咧真系少煮嘢食，但系真系经过咗疫情之后咧，我发觉煮嘢食都几开心啊！我几中意享受煮嘢食嗰种嘅乐趣。然后当我又中意煮俾屋企人啦，当煮到俾屋企人食，然后佢哋食得好开心嘅时候，佢哋又会个个俾下 comment， 俾下，呢个好似下次可以少啲糖，或者呢个可以咸少少，或者呢个太咸，我觉得。嗰、那個滿足感、快樂感係會再多啲咯，係啊，咁所以我都中意煮嘢食嘅，最中意煮俾屋企人食。咁我今日咧想講呢一個咧鹽酥雞啊，我都煮過幾次俾我屋企人食。 鹽酥雞可以自己整㗎， 係啊，可以㗎。 你買一包咧冰凍嘅翻嚟擺喺氣炸鍋就得啦。 呢個太簡單啦，真係要複雜少少自己動手做嘅。咁其實咧都唔係太難，咁只需要咧你預備好一啲醃料啦。咁醃料有啲乜嘢咧？就係生抽、一啲胡椒粉。然后五香粉、砂糖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盐酥鸡粉。咁盐酥鸡粉咧唔系好多地方都有，咁呢个就要去搜罗一下嘅。咁有咗呢一啲嘅腌料之后咧，腌佢一晚，我自己就会腌过夜嘅。咁如果你话哎呀唔得啊，咁最好就腌够一个钟啦，等佢入味一啲。然后咧就要有呢一个咧叫做粗粒嘅地瓜粉，即系番薯粉，一定要粗粒，因为你要有粗粒咧先能够令到佢起到个皮啊。 哦，即系黏住啲皮啊， 系 嘛？ 要一粒突突啊，炸起上面一粒突突嘅， 即系 好似啲麵包糠咁樣。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佢哋台灣嗰邊咧就係用一啲地瓜粉嘅，咁所以我哋就要買粗粒嘅地瓜粉啦。咁醃完之後咧，就係攪一攪地瓜粉，然後再攪一攪蛋漿，再翻攪一攪嘅地瓜粉，之後咧就可以炸，又或者半煎炸都得。系啦，到最後一個步驟就係九層塔，這個九層塔咧都好重要。你將嗰啲鹽酥雞炸好之後拎起，然之後擎乾啲油啦，就然之後。再攞翻嗰啲油炸嗰个九层塔， 咁好正啊！ 嗱，其实九层塔炸完咧，脆波波系好好食。 系啊， 然后咧攞起咗啲九层塔，再攞啲鸡翻一翻炸。咁就已經好搞，好得㗎。 做電台咧又冇得呃嘅，即係咧你識煮咧同埋煮過咧，你個講嗰個方法咧或者即係個傳真度好高。我深信你有煮過呢、這、一個。 我煮過幾次俾我屋企人食。 煮過幾次添啊？係咪？ 呢一個食譜係一個台灣嘅朋友教添嘅，係啊，咁所以都接近㗎。大家 有機會我哋學學佢啦嚇。 我的享樂時代。 今个礼拜咧，尽量有时间咧，都做翻多少少享乐时代啦。点解咧？因为自己都有个工作咧，就飞咗过去河内。 系 咁咧，河内就好多朋友话：你系咪去玩啊？咁啊，去玩未必会飞河内嘅。咁样我想讲啊，即系去玩可能飞嗰啲燕港啊，或者胡志明啊嗰啲有机会高多啲啦。咁样咁啊，做嘢之余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得意嘢可以发生嘅。咁啊，稍后逐一时间去同大家讲啦。依家仲有两分零钟。讲第一样嘢先啦，喂，首先咧，你知唔知原来飞越南咧超快，超快，我想讲， 超快系两个钟， 唔使啊，一个钟头35分钟 咋，咁快， 系啊， 玩得好快， 个几钟头啊， 咁快 嘅真， 真啊，坚啊， 马来西亚都要飞3个钟， 唔系马来西亚真系远啲嘅，但系如果你话点对点，譬如我哋成日都喺度谂咧，泰国都要2个钟啦，咁香港人普遍习惯咗咧飞2个钟咧，就系已经觉得哇超快啊，正啊， 系咯系咯。 我点不知咧？原来越南系飞个零钟啫，即 即系震惊咗我自己咯，系啊，成件事。 我都唔知道，因为我冇飞过，我以为都起码要两三个钟嘅。 系啊， 我冇谂过个半钟。 系啊，个半钟真系超近，超级近。咁啊，首先你去越南咧就要攞签证嘅，咁你可能要网上边搞签证啦。咁啊，我上个礼拜咧已经喺晨光第一线嘅环节咧都有分享过咧，自己咧俾啲叫做假嘅越南签证嘅网站咧呃咗嘅，咁最后咧我就去翻呢个越南领事馆喺湾仔嗰度咧就快速搞咗啦。不过咧就要用多少少钱嘅，咁最紧要搞到啦，因为工作嘅缘故都唔想有咁多甩漏咁样。好啦，咁就想讲自己咧，因为五点零钟机啦，咁如果唔系我会做埋晨光先飞嘅，因为五点零钟机咧，咁我就好早已经去咗机场啦。咁我喺度谂啦，哇，我咁早去到机场，一定有一个钟头时间俾我平时嗰张咁嘅信用卡个 launch 啊。个 lunch 可以用啦，即系啲咩机场会客咩贵宾咩钻石，哇，仲唔系时候食翻碗鱼蛋粉先？我有几年冇享用过呢个优惠啦，年费咧就几千蚊咁样俾，点不知咧？依家今时今日咧，香港过关咧系超耐啊，系超耐啊！即系咧，你喺地勤系啊，喺地勤嗰度攞完个飞啦，攞完个飞咧，你知咩 check 行李噶咯？哇！搞咗劲耐，搞劲耐啊！ 系咪因为凌晨唔多线啊？ 系啊， 唔多人手啊！意思系 五简直用咗五六个字，用咗廿五分钟时间。 咁耐啊！ 跟住咧，将我成个咧去呢个机场贵宾室嘅活动咧泡咗汤啊！我谂住咁耐冇去，点都打翻个卡啦。平时用咁多钱，用过张咁鬼贵年费嗰张信用卡，冇理由唔认下叻噶。咁所以咧，我系认唔到叻嘅。咁我得翻二十分钟时间咧，只能够咧喺美式快餐店买个包。 喂，你翻嚟可唔可以试噶？ 冇噶， 系咩？ 冇噶，出机冇。所以呢个就系主持人其中一个体验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呢个越南之旅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啦。